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中国将考虑对总部位于瑞典的安立信以及芬兰的诺基亚采取反制措施。报道说，中国商务部正在对出口管制进行评估，以阻止安立信和诺基亚在中国制造的产品运往其他国家，但强调中方只会在中国供应商被欧洲国家严厉打击以及被禁止参与 5G 网络建设的情况下，才会实施有关报复措施。英国早前宣布在 5G 建设上禁用华为设备，爱立信和诺基亚被指是最直接的得益者，两间企业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听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29点，升371点，成交金额45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5点，升66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48蚊，升25.5。ESL 19.24升8.6，阿里巴巴252蚊升12.4，中芯国际30.15系升1.95，美团点评199蚊升10.6，小米集团16.68系升8.8，港交所365蚊升19蚊，中人寿19.62升1毫，中国平安86.6升5.5，吉利汽车16.48升3.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1，英镑9.826，瑞士法郎8.262，澳元5.446，加元5.735，新西兰元5.098，欧元8.8832。每百元对港元7.2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43。日经平均指数报22,860点，升143点。港金现价报16,79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02美元，卖出1,818.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咁另外啦，由于受塔树影响，介乎山顶缆车总站同埋花园道缆车总站之间嘅山顶缆车服务咧，需要暂停噶。咁新巴15号线中环至山顶会改经花园道缆车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丁九桥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二台夏日 summer fun 就日节目听得好开心，烈日当空要听翻首透心凉嘅 K-pop， 迎战夏天火辣辣，以劲歌热舞正面对决。逢星期日下昼5至6，大航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乐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啊！早晨，风骚百名开始啦，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豪仔，早晨啊，咁多位啊，早晨啊，喺屋企嘅曾志豪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 啊， 啊，因为咧即系依然在家工作吓、 啊。冇错，咁啊。 好啦，咁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点啊，曾志豪？ 你都系窒啊！ 中断 嗱，但系起码咧嗱，不如你试下换一个电话再打俾我哋嘅时候，我就知道咧，豪仔本身今日咧就准备咗一个 好消息 咧，想同我哋讲嘅就 系 因为咧， 等佢高兴啊！ 之前咧嗱，呢两日咧，虽然我哋电台咧就有新嘅安排啦，就我哋譬如三位嘅主持，就一位咧就喺屋企咧做呢个 home office 嘅，但系同时间咧咁样咧，亦都可以睇下咧，就系因为佢之前嘅太助啊，有一啲嘅肠胃炎嘅症状咁样，咁所以得出嘅结论咧就睇下咧啊，究竟咧嗰个报告系点？样啦， 系啊， 即系可以话新鲜事出啊，行前咗一步，除咗见到我哋每一间香港嘅医院嘅外围嗰度啊，佢哋咧都做足晒嗰啲咧，就系排晒长龙，等紧咧就做呢个嘅深喉唾液啊，检测核酸检测咁样，佢先行步都佢做咗。 今日咧听到一啲咧叫做封烟嘅时候咧，就听到有啲化验所咧，佢话哇。就之前咧嘅疫情初嘅時候咧，係幾十個即係話拎去化驗嘅時候咧，佢話到而家咧一日咧，佢係由朝早八點鐘開工做到凌晨一點鐘啊，即係排山倒海嘅一個化驗。 喂，你見到新聞片段，佢哋都圍曬喺個醫院門口啦。 嗱、啊， 豪仔同我個態度就做咗啦，而且個報告都出咗，由你自己同我哋分享啦，好嘛？ 好啦，我又由太空飛翻上嚟。 好啊，好啊，嚟啊嚟啊！你個報告係點啊？係咪好消息先？ 哦，好消息，因為我係應該我已經喊。咁樣咧，到我都要留樣本嘅啦。冇，佢其實有打咗電話嚟啦，佢就話啊，已經係陰性 negative 咁樣。 OK， 係啦，咁啊，即係其實就自安心啦，可以喺呢個自安心計劃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預期嘅結果嚟嘅，因為佢依個都琴日都講咧，醫生佢分析咗，佢就話：喂，真係似係腸胃炎啊，食錯嘢嘅啫，其實冇乜嘢嘅。不過穩陣起見咧，都要照做咯。不過咧，你知唔知琴日真係話説，即係話説回來，上晝同大家講就話做咗呢個檢測啦，咁仲同大家講話話，即係真係唔使太擔心，即係話如果你唔係同任何患者有緊密接觸過，或者你懷疑咧，都唔使去做嘅。真係果然咋？晏晝咧，其實好快。我諗琴日，我諗我哋十一點定十二點咧，新聞出咗咧，就話譬如我嗰間醫院咧，浸會嗰度咧，佢都話喂。唔再為公眾做嗰個樣本測試啦，已經。 因為昨天我睇新聞片段咧，佢哋每一間醫院出面排長龍嗰個地步咧，其實令到我好擔心噶，有大人有小朋友，而且你諗喺咁樣嘅天氣底下排幾個鐘啊，唔理啊嗰頭有冇病毒或者有冇人啊，真係可能 喂 佢驗得嘅話，佢有危險噶嘛，係咪先？你見到嗰個人數都驚。 我明嘅，一定，因為咧，你如果有得 check 咧，你可能梗係會覺得話，哎，我 check 咗安心啲啦咁樣。不過，如果你譬如話你冇任何病徵，你亦都唔係話因為有啲咩危險，你就想去 check 咧。嗱，我聽過咧，佢哋而家有啲 日日嗰種憂慮係點樣呢？而家咪每日都公布嗰啲腋下同埋有咩餐廳嗰啲名單嘅。 係啊， 咁可能有啲人咧， 佢幾有睇頭嘅真 係。係啦，網上面可能有啲人就話，譬如話，喂，我就係住慈雲山嘅，佢、覺得自己咧曾經去過佢中過招嘅嗰啲食肆嗰度，但係佢唔一定係譬如知道自己有同嗰個確診人士有任何接觸啦，佢純粹去過嗰間。跟住佢就話：，唉，冇啦，都係 check 一 check 安心啲。係嘅，你好難同佢講話你百分百冇事，因為你嗰度啊嘛。不過調轉，我諗你問醫生咧，佢都唔會覺得你係需要優先，甚至乎係好有風險嗰啲咯。咁譬如呢啲，但係如果全部人都好驚，全部都話不如我 check 咗穩陣啲先咧，咁咪好容易會排長龍啊，同埋大包煲咁樣咯。 係啊，因為咧都講緊啲有啲醫護人員講話係啊，一啲。即系病人咧，系要求去检查嘅时候咧，去做测试咧，系讲到自己嘅病情有几唔严重，得几唔严重。跟住咧，去到咧，去到验咗之后冇事咧，跟住咧就话啦，啊好啊，我冇事啦，其实我精神嘅，跟住就走人啦咁样。 啊，系啊，呃嗰剂测试， 即系叫做佢哋，因为都好心急，因为都好担心啦咁样。 但我觉得咧，呢一个嘅服务咧，即系你有钱都好啦，喂，我验200万次都仲得嘅，但系咧，你都要留意到一样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衛生署啊，即係好多嘅工作人員咧，即係琴晚啊，就即係大家睇到報道都見到啦。第一單嘅一個失誤咧，就出咗嚟啦嚇。佢哋就話咧係一個手民之誤，就調亂咗結果。簡單嚟講咧，就即係話一個本身。冇事嘅呢一個嘅檢測報告係冇事嘅朋友咧，佢哋就打錯咗數字啊，將佢哋嗰個樣本編號咧由48174咧輸入成為咗47184，兩個數字就調轉咗之後咧，就將一個冇病嘅朋友。變成為確診，而且咧仲留咗喺個醫院 裏面，同一啲確診嘅病人咧就共處咗7个钟头。 係啊，咁啊，當然啦，嗱，你可以話有冇搞錯啊？咁樣咁低級嘅錯誤都錯到嘅。但如果你又睇翻咧，即係佢哋嘅解説，首先佢哋有向即係兩位嘅當事人道歉啦。 係啊， 因為而家咧被誤診嗰位嘅朋友咧係需要咧去到隔離度即係隔離14日嘅，係 要檢測嘅，接觸過啊嘛，接觸過啲確診病人啊。 但系佢哋亦都话，其实咧员工已经因为工作变得相当疲劳、相当攰啊吓。未来咧，佢哋做好，其实佢话咧，你哋不停去加咗嗰个咧检测嘅数目嘅时候，佢哋人数冇乜点增加噶 咋。 但工时增加咗好多嘅话咧，即系服务就喺度噶啦。但我哋要点样锡住我哋嘅医护咧？即系冇得个讲字，我哋用行动去做啊。 系啊，所以哎呀，咁你吓一吓我喎。 咩啊？ 我而家老婆系 negative。佢会唔会？唔会嘅。 嗱，佢哋即刻有都即刻公布啦。做错咗嘅话， 咁样咧，我哋搞个难嘅咧，收到个报告系 negative， 我哋做人一定要 positive。 好啊， 好啊，好啊。 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似躺在泥潭，长夜冷冷，晚风霜冷漠驱散，但千种慨叹。在脑内化出泛滥，垂下了眼，压抑想淌泪的眼，但沙吹进眼，令我极心为难。 系啊，哥哥张国荣啊， 错情难心想放弃。你咪播緊呢首歌？ 係啊，其實我想話想上嚟， 佢等得緊呢首啊，掛住你啊， 掛住你屋企啊，你明唔明啊？ 我屋企好忙碌，你知唔知啊？ 點解咧？ 忙碌係又使冷氣啊！ 真係估唔到，今日除咗我要第二日繼續 home office 之外咧，我頭先我一朝早起身。 原来我唔系最早工作嗰、那个，我个仔已经工作紧。 我想问你个仔有啲咩工作需要做嘅咧？ 做工作纸啊！ 我仔犀利啊！ 准备迎接 KPI 啊！国际视像会议啊！ 即系咩啊？ 咪即系佢同佢楼下嗰间咧国际兴趣班咧嗰啲咩补习班咧，佢哋而家系变咗呢啲叫做 e-class 啊，或者叫做网上教学咧，即系佢嗰啲兴趣班啊。咁头先我仔一早过我起身啊，九点半啊，佢已经喺个厅度咧冻住本 notebook 咧，高科技咁样咧，然后就喺度同佢个老师啦，同埋两三个同学仔咧喺度 zoom 喺度补习紧，喺度学紧嘢咯。 咁系你个仔自己识开电脑啊？ 啊，咪咁，梗係我老婆幫佢搞掂咗啦。 即係 話咧，其實冇辦法。嗰、那個疫情咧，係令到所有人都即係打咗個即係大暫停啊。 唔係，不過佢都要適應一下咯，因為咧講緊咧，即係阿教育局已經講咗啦，開學不早於咧八月17號咯，同埋幼稚園嗰啲啊，國際學校啊嗰啲咁。 都冇辦法。我琴日做得最多咧，我唔知道大家係咪有呢個經驗咯。琴日做得最多係咩咧？就喺自己各大工作嘅群組裏邊咧，全部都係 double confirm 咧，話請問咧呢個禮拜嗰個活動係咪繼續？啦，請問咧，嗰個工作咪照做啦？如果照做嘅話咧，請問你哋係咪保證有消毒咧？咁樣，我琴日就全部都係做緊同一樣嘢咯。因為大家可能都諗緊，係咪真係可以繼續㗎？因為傳聞中咧，政府琴日話會有個唔係有張竹君咁簡單，可能係會有禁足令㗎嘛。 係啊，我哋琴日都收到呢啲消息啦。嗱，我嘅工作咧又幾有趣嘅，我又覺得幾舒服。即係嗱，除咗電台嘅工作，我哋有特別嘅安排之外啦，咁啊加強清洗做足㗎啦，咁樣其他我一啲嘅工作作咧，我收到一啲咧，平时有通常有啲咩嘢咧，就喺个大 group 度咁讲噶嘛。我就收到一啲咧一对一嘅 message， 佢就话啦，嗱，本身咧今个礼拜咧就安排咗边日边日边日咧，我哋就工作嘅。但系而家个疫情咧就相对嚟讲咧就比较来势汹汹啊吓。你有冇觉得唔舒服啊？即系唔系讲紧身体唔舒服啊？如果仲要你工作嘅话咧，你会唔会个心觉得其实你觉得唔安全嘅？你有得拣嘅话咧，我就咁样。咁当然我就照答佢，我话我觉得即系支持我哋咁样嘅工作嘅关系啊，又或者嗰个情况啊，系我自己觉得 OK 嘅咁样。但后屘咧，佢哋可能有其他嘅同事，又或者保障大家嘅安全，咁有啲嘅工作咧，佢哋都决定即系取消咗。咁啊，大家都不如喺呢个时候咧，就即系听翻啊，我哋嘅医生点样去讲，就留家去抗疫咁样咯。 喂，但呢个咧就是、最难嘅，即系嗱，我想问一下咧，好似你唔好话做嘢啊，你当一班人不如食饭而家就轻型得滞。你有人话想去食，有人话唔想去食咧，你会唔会好容易受到压力咧？就系话我如果得我一个咧，话我惊啊，我唔去咧，即系好似好衰仔咁样啊！ 我唔会啊，我系第一个讲我自己唔去啊，我觉得危险啊，咁样咯。 阿祖系防疫高嗰个好高度戒备嘅。 唔系因为咧嗱，好简单，因为其实譬如我上个礼拜我有一个工作咧，系我需要除口罩嘅，即系但系当然啦，即系因为要录影一个嘅颁奖礼，咁系拍摄嚟嘅，即系你见到而家娱乐版嗰啲咧，咪个 artist 咧咪话好惊啊，唔翻屋企嗰啲咁样嘅。咁其实但喺成个活动就系得两个人，就是、两个司仪系需要除咗口罩，其他由头到尾佢哋做足就所有嘅防疫措施嘅，咁我都好信我嗰个 partner。但有阵时有啲嘢冇得信晒噶嘛，我要做嗰样嘢就我梗系要保障我其他会有机会接触到嘅人。如果唔系我无端端原来做一个播毒王咁样喺度周围播种咁样嘅话咧，咁啊真系自己就真系打自己都唔得啦，系咪？ 你又想个播种真系 播毒 嗱，即系如果你话参考一下咧，即系琴日好多人喺度传咧话嗰个禁足令，因为咧其实唔系只江湖传闻啦，因为琴日佢有两个即系嗰啲医生啊或者嗰啲专家咧。佢個前提都咁講嘅，佢話嗱唔排除，如果真係咁樣爆上去嘅話咧，真係佢唔排除會有禁足令。咁咧，跟住我見到群組裏邊咧，即係大家第一個反應係咩咧？全部就係話：喂，樓下啲嘢咧，使唔使搶定先啊？ 哦，真係、哦，我哋有啲群組咧就話全民會咁樣，我快啲入貨啦咁樣。跟住咧，好多朋友咧都已經話。网上订咗啦，但系咧讲紧要成十日先送货、 啊。 其实我想讲呢一个咧，系有少少似咧之前咧，譬如英国嘅状况嘅。当佢哋咧就系话可能有呢个禁足令嘅时候咧，大家就变成上网买嘢啦。跟住咧，佢哋嗰个运送嘅时间咧延长咗好多次，因为太多人落 order 啦。 有啲成两个礼拜，有啲话十日啊。平时系讲紧三日，已经最迟啲三日已经到噶啦嘛。咁 系啊，嗱，咁究竟你话如果真系有禁足令咧，我哋有咩参考咧？我见到今日大家整理咗。我哋国内啦，或者其他国家嘅嗰啲禁足令咧， 喂， 即系老老实实，佢由一级、二级到三级咧，即系由打格仔到冇格仔咧，都 都有得俾你揀呢，我覺得有啲又唔算太誇張喎。 例如呢， 譬如呢，這個簡直可以屬於是四級大格仔啊，就是這個呢內地湖北省呢，咁佢係即係開頭就係佢病發區㗎嘛，咁呢佢嗰個招數呢就係24小時最嚴格嘅封閉式管理，譬如外來車輛同埋人員呢如非必要呢都唔可以出入啦， 唔可以出入疫區呀，佢講緊 係啦，住戶都唔准外出，因為嗰陣時佢嗰個車輛呢即係話直情唔准入佢嘅省㗎嘛，咁而家佢講緊，如果淨係話我唔理外來啦，就係講自己住戶呢，當日佢呢住户都唔准出去，仲要集中採購啦，配送方式咧就攞藥同埋生活必需品，即係難聽啲講，我條尿片咧都唔可以落街買噶啦， 係啊， 我都要等中央採購，即係呢個應該係最嚴嗰只禁足令嚟嘅。 你知唔知嗰個禁足令咧，令到咧我睇到個單新聞咧，有一個咧要入城嗰啲人咧，佢話佢流連，佢變咗流連無家可歸啊， 咗好幾個月咁樣。係 啊，喺幾個月都 咁又明嘅，咁佢嗰陣時佢係直情唔止係禁足令，佢直情係封城啊嘛，係咪先？ 係出同入都唔得嘛，佢直情咧係流連咗喺個湖北省外面咧嘅情況咧，佢做咗流浪漢啊！佢淨話自己十幾日啦，講就 嗱，跟住如果新加坡個咧，我諗就近翻我哋啲，因為佢個即係規模可能冇咁大啦，當日搞出嚟，佢就話咧禁止非同居人士喺嗰、那個單位啊，那個住所裏面咧就聚會嘅，不論你人數多寡。即係如果 即係話我唔可以去阿祖屋企再攞衫啊咁樣， 係啦，同埋佢誇張到喎。你話你同阿祖兩個差唔識七就算啦，但係就算咧，你話阿田你家姐啊，你阿妹啊，你屋企咧， 係啊阿哥啊，係啦，都唔可以。 理論上都唔得喎，因為你哋唔係話真係本身喺個家庭單位裏邊居住啊嘛。 係啊， 我有朋友咧喺新加坡度住咧，佢哋都會話中間有一個段時間啊，因為佢哋都有呢個 lockdown 嘅措施嘅時候咧，佢就話有成個月啊，連咖啡店飲杯咖啡都未試過咯。佢哋買嘢咧都係一派一個嘅代表啊，即之類嘅情況都幾嚴謹噶。 係啊，嗱，佢連即係你唔好話賣咖啡店啦、啊，阿伯打十五壺都唔得，因為如果用新加坡嗰只咧，公園啦、啊、公共場所唔准聚會啦，淨係、打包啦，唔准啊，佢 即 係 外賣係啦， 其實我哋而家都做到差唔多噶啦咁樣。 但佢全部都唔俾堂食喎，講緊 係啊， 我哋而家真係夜晚啫。 英國嗰個咧就兩人以上都唔准聚集啦， 係啊係啊， 淨係可以出去買必需品。不過我一諗起咧。即外國真係唔同啲嘅，譬如佢嗰個禁足令咧，佢會有話嗱做運動咧，淨係限制一人啦，又或者你大家已經係住埋一齊嘅人士啦。咁但我好記得嘅嘛，西班牙嗰陣時候話咧放狗係可以噶嘛。 我想話俾你知，呢個都唔係最好笑嘅，因為西班牙咧有唔同嘅城市咧，即係之前咧就係禁足令啦，後屘咧就放寬咗，但一放寬之後咧重新爆過，爆到砰砰聲咁樣添啊嚇。跟住咧，你知唔知佢哋而家咧就有一個新嘅禁足令？因為我自己有朋友咧喺巴塞羅那度住。他说不止是他们这个城市的，有多过一个城市都有一个新的禁足令，就讲到明白大家要留在家，即譬如餐厅不可以去，各样东西都齐了，但是所有的群众是可以去沙滩的。啊，大佬！就我見到呢個嘅時候，喂，但係當你沙灘夠大，你有好多人住咗喺嗰度嘅時候，或者即係喂呢度 free 啊咁樣，咁有咩其他嗰啲禁足令有啲咩作用啊？ 可能佢見其他嘅嗰啲國家啲人咧，個個都民眾咧都走曬沙灘去享受陽光啊、曬太陽，佢知道曬太陽殺菌啊同埋空曠啊咁。 係啊，佢哋好搞笑㗎，即係因為佢哋嗱，譬如我而家見到嗰個啦， 出門口啦， 係啦，佢就話大家咧最好留喺屋企，如果咧係嗱你翻工可以出街嘅，睇醫生買藥可以出街，補給一啲必需品咧係可以嘅，就係呢個係要啦。另外咧，巴塞羅那都咧有呢個全民要戴口罩喎。 啊，係啊。 如果唔係咧，就會違規罰100欧元。咁樣咧就冇講到咧係室內定係室外咁樣啦，我唔知啦嚇。另外嗰啲咩泳池、公園、戲院、劇院啊、公園啊、gym 啊等等咧，全部都刪。酒吧、食肆、露天茶座咧，只可以坐50% 嘅人咁樣，但係沙灘照開咯。真係勁喎！我話俾佢知，我唔明佢個概念喺邊度嚟嘅，真 係。所以沙灘可以唔使戴口罩啊！ 想嘅禁足令咧，就係禁咗張竹君醫生。 點解？我都唔想見到佢。 佢一唔出嚟咧，就代表嗰日冇確診。 咁咪好咯，都真係禁住阿張竹君醫生。 係啊，全民集氣，幾時可以有禁張竹君令啊？等佢唔好再出嚟話俾我哋聽，今日又有 case 啊！ 我估咧，連張竹君醫生自己都係咁諗啊！ 我都想休息一下，因為嗰啲醫護人員咧都好吃力啦。 我諗佢唔單止淨係筋疲力盡啊！最想啊，即系作为一个医生嘅话，都系想全部香港嘅朋友都可以安安全全啦，系咪？ 些心声不便讲，因此简略说，我很忙。有时你花半天煎一碗药汤，这么守候我到天光。一天天过去，一天天老去，我看见世界，却不觉许多东西渐渐泛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认为，现时最重要是斩断家庭和家庭之间的传播链，最有效是市民留在家中，期望公务员在家工作能够令私人机构采取同样措施，就能减少火头。对于有建议指疫情再严重的话，可能要进行禁足令，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先天年代》表示，封城做法极端，他说市民如果继续马照跑舞照跳，就难以控制情况，应该出街前想清楚是不是一定要出去。又认为如果没有明显的病征就求诊，亦有机会在医院等高危地方受感染。他表示应该考虑将低风险群组的部分化验工作外判给内地有经验的公司进行，又认为市民不应该一窝蜂去做测试。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表示，现时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工作负荷好大，市民应该考虑清楚是否有需要检测。马仲仪在本台《千里年代》表示，如果有病征或曾经同确诊者接触，就应该检测。但有私家医生同市民向他表示，有私人机构要求员工，如果居住大厦有确诊个案，即使没有紧密接触都要检测，结果呈阴性才可以翻工，同样亦没有安排在家工作。他说即使验出阴性亦不代表没有风险，认为在家工作更安全。马仲仪又说，卫生署同化验所以至卫生防护中心一直欠缺人手，相关电脑系统亦未如理想，容易出错。医管局表示，现时公立医院病床供应情况严峻，能够维持几耐要视乎疫情进展。由于今次疫情较多年长病人相对三月时更快不够病床，认为今个星期是关键。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张志峰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现时负压病床有1200多张，医管局一直努力腾空病床，当病人稳定就会转往独立病房。而現時大約有77%病床已經使用，由於要預留一定病床處理急症，到80%多已經好滿，加上由於有長者同長期病人入院，有時要使用深切治療服務，部分需要住院病床的服務，以至部分需要深切治療服務支援的手術，包括早前預約的非緊急手術都會延期。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有8宗本土病例，全部来自新疆。输入个案有3宗，上海2宗，四川1宗。另外有6宗新增无症状感染个案。内地至今有83,693人确诊新型肺炎，4,634人死亡，超过78,000几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听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42点，升384点，成交金额60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5点，升46点。 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48.5升26蚊 ，ESR 19蚊升6.2，阿里巴巴253.2升13.6，中芯国际29.25升1.05蚊，美团点评198.6升10.2，小米集团16.6升7.8，港交所366.4升20.4，中人寿19.4系跌1.6，中人寿系19.38跌1.4。中国平安86.45升4毫，吉利汽车16.46升3.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2，日元107.21，瑞士法郎0.938，加元1.352，人民币6.989，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2,856，升139。港金现价报16,790，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73美元，卖出1,81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山顶缆车啦，因为塌树嘅关系，介乎山顶缆车总站同埋花园道缆车总站之间嘅山顶缆车咧系暂停服务噶。咁新巴嘅15号线中环至到山顶呢条路线咧系会改经花园道缆车站。咁15号C 咧中环天星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呢条路线系暂停服务啊，就系、是、新巴嘅15号C 中环天星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呢条路线系会暂停服务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爱月楼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入翻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呢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去到新墟街市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丽城上斜方向屯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一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俾指定嘅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阿 l 做咗咁多年知识会社，你得到啲咩呢？ 我得到你 吓， 睇翻你嘅知识啊！ 每年嘅夏天，苏格兰都会搞高地运动会，其中咧会集一支高6米、重80公斤嘅木桩喺空中翻转180度之后，较细嗰一边咧跌落选手嘅12点钟位置，咁就叫做 perfect 啦。 想知我哋点样 ask？咁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6点到9点， 阿 Lu 阿哲 知识会社。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查，推前诊断。 向上插，向下插，不可放任胡乱插。 阿爸，呢首是刷牙歌，是向上插，不是向上插啊。 不是啊，这个是电力安全歌，提醒你个插头呢就不要插那么多。 啊，阿爸你又醒了。还有啊，插头电线如果损坏就不应该继续再用，要尽快更换啊，手湿都不可以掂电仔。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浙江短剧。 关制上锁同埋记得贴告示，电力工作安全就系咁容易。 黄耀祖，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社工， 咁点解而家你有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噶咋，每日咧我都要辅导两位拍档，一个咧就成日虾老公，一个就怕老婆，所以每日开咪之前啊，我都要同佢哋做心理辅导噶。 咁你成唔成功啊？ 哦，佢哋冇得救嘅。 咁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 咁你哋又有冇嘢唔开心要我帮啊？ 头火细听翻呢个 trailer， 好似佢要人帮助多啲，系啊？点解？大家都知啦，佢有名叫做炫耀啊嘛，炫耀咩啊？炫耀佢啲衫裤鞋袜咯，炫耀佢嗰个家底咯，系啊。佢真系几犀利嘅都，其实我哋咪需要帮下你。如果你有钱冇定使嘅，其实可以试试下我哋啊。我哋都即系家爷仔啦，好多噶嘛。如果你有大把钱冇定使嘅，都可以我哋帮下你噶。我哋有请佢话佢好想做社工帮下人嘅黄耀祖。 其实炫耀呢两个字呢就我两个拍档帮我改嘅。我自己又唔觉得我系咁嘅。如果我真系有得炫耀嘅话呢，我希望我成条命啊都可以攞出嚟晒啊。话晒太阳好似杀菌嘛，咁样呢个人好似健康啲啊。 你又善忘啦，你个名字叫人生胜利王耀祖。 都系你哋两个改嘅，我冇善忘啊。政府咧就进一步收紧咗呢个限聚令啦，禁止四人以上嘅聚会。不过咧，又有记者朋友啊，同埋该区嘅市民咧影到啲相，就同咗记者去分享嘅。讲紧咧就有读者啊向报章度透露啦，发现喺呢个丽景纪律部队宿舍里面咧就有一个露天嘅篮球场。喺政府咧收紧咗限聚令之后咧，一连几日啊，都有十几人喺呢个篮球场里面度打篮球，而且讲紧咧可能系晏昼两点几啊，打到五点几啊。18号嗰日下昼咧就有成17人咧喺度打篮球，一打就打咗两三个钟添。所以咧就有呢啲嘅街坊啊，佢哋咧就质疑，究竟纪律部队宿舍系咪有豁免啊，可以唔使封呢一个嘅球场嘅咧咁样？其实呢一个嘅市民啊，佢有呢個嘅擔心，要影相同人哋通報嘅話咧，有佢嘅原因嘅。佢話咧，因為其實咧就自己首先咧有呢個問題啦，佢就喺度問啦，佢就話：喂，其實呢段時間咧，係咪應該所有非必要嘅活動應該都要減少啊？而家咁嚴峻，大家係咪應該都要做多步？尤其是咧係紀律部隊添，佢話明顯咧。打波啊，即係好似緊要嗰個勸喻咁樣啊！咁佢哋本身紀律咧去咗邊一度咧？仲話自己係住喺咧附近嘅屋苑嘅，平時咧都會搭小巴出入嘅，小巴站咧亦都會停過呢個你嘅紀律部隊嘅宿舍嘅。佢就話好無奈啊！如果咧一旦感染到，自己唔知點算，所以咧就話我有好多擔心，就決定咧影低咗啲相咧，就同報章去分享嘅。咁啊，當然啦，我哋咪就睇一邊嘅，係咪？另外咧就即刻問翻咧，記者朋友就問翻啦，紀律部隊宿舍就查詢咗，佢哋有個主管咧有回覆到嘅，佢話其實上個星期咧政府係收緊咗措施啦，佢哋已經係按照住康文署嘅指示啊，封閉咗宿舍裡面嘅遊樂設施。至於籃球場咧，佢就話原來唔係喺相關嘅指引入邊度嘅，所以咧佢哋就係唔需要封閉嘅咁樣。嗱，記者朋友咧唔係淨係問主管嘅，亦都有問到大律師嘅，佢哋都係話嘅嗱，限聚令又真嘅，只係規管咗公眾地方嘅聚集行為，但係由於咧嗰個紀律部隊宿舍係屬於私人屋苑範圍啦，所以咧佢就認為，即使超過咗四人嘅聚集咧，呢一條嘅限聚令啊，都未必適用於喺嗰個嘅地方度嘅咁樣。不過，亦都有區議員就話啦：，喂，但係而家疫情咁嚴重啊，係咪真係需要咧將所有風險咧都再降低啲、降低啲？大家個標準高啲嘅話咧，可能咧我哋嘅醫護咧就可以輕鬆啲咁話。其實講真啦，唔可以話佢哋有犯法，因為咧真係嘅，律師都咁樣講啦，係咪？但我諗咧有一樣嘢係重要嘅，就係喺病毒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冇人是会是好彩或者冇人是可以做到侥幸嗰、那个。所以我觉得呢，无论你是纪律部队又好，你是不是纪律部队都根本不再重要了。最紧要是你自己个人本身有没有纪律。 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緊要嘅。而家冇禁足令啦，雖然佢只不過話咧，如果再惡化，再幾何式咧咁樣出嚟嘅話咧，咁啊可能需要啦。咁當然，我哋唔想呢一樣嘢出現，因為最重要嘅就係、是、我諗少一個人感染就少一個人感染啦，係咪？大家都見到啦，失業率咧又創咗一個嘅新高啊，係咪？咁大家都會擔心住份工，擔心住大家嘅健康。如果大家都成為紀律部隊，但嗰個紀律部隊咧係提醒自己嘅，要提醒自己要有紀律嘅話咧，我諗對於我哋香港嘅醫護，對於我哋香港每一個朋友嘅身心健康，呢、這、一個都係最緊要嘅。风头火势，其实我几中意睇到我而家面前嘅呢个景象嘅。我呢位嘅拍档啦，佢又戴住 headphone， 揿住电脑，揿住 panel， 同时间又要讲嘢咧。呢、这个唔系佢平时最坐惯嗰个位置嚟噶嘛。系，其实我都见到佢有啲战战兢兢，但系同时间佢系打醒200万分之2000万嗰个精神嘅。所以唔使咁担心，放轻松。我哋做人一定要开心同埋要丰收啊嘛，桂花田。 认真啊，啲认真样咧，其实都几好睇嘅。即系不论男士啊、女士咧，当佢认真起嚟个样系几好睇，多啲欣赏下人哋嘅认真啦。系啊，放轻松，放轻松，真系要放轻松。七月除咗放暑假可以轻松一阵开始之外咧，吓。咁亦都係升中放榜啦，同埋 DSE 放榜嘅日子。咁啊，听日咧就係一年一度啊 DSE 放榜啊。中六同学仔咧，除咗经历今年咧就係要改期啦、延迟考 DSE 日子之外咧，亦要经历首次网上睇成绩。不过点都好啦，佢哋都係第一次放榜啫，係咪？所以都係大家都係第一次啦。咁啊，教育局咧会喺听日7月22号咧朝早咧。就会俾各间嘅中学登入 DSE 网上系统，下载同学嘅成绩之后咧，就分别咧就将成绩咧发俾学生嘅。咁啊，同学亦都要留意学校咧系点样咧可以知道结果。而有同学咧想翻学校攞成绩单嘅话咧，其实咧就要问清楚学校嘅安排。因为咧学校咧要喺清朝早7点钟咧就要去到考评局办事处嗰度攞成绩噶。咁为咗少啲同学咧同一时间翻去学校咧，咁学校都要安排唔同嘅时间咧，以确保咧同学仔嘅安全。咁啊，琴日下昼咧，我阿仔咧，咁喺学校咧都有一个咧叫做视像 DSE 放榜简介会啊。咁啊，跟住咧都有好多咧重要资讯咧，要清楚知道嘅。例如啦，知道要成绩之后咧，点样去部署你读嘅大学边一科啦？点样去先至可以考到你心仪嗰个科目啦？因为即系你排位咧都系一个技巧嚟嘅。如果觉得分数有怀疑咧，咁边日同埋几时咧去 check 分啦？咁啊，咁多间大学嘅成绩分系点计咧？原来间间都有唔同嘅计法嘅。因为咧，随住每年嘅计分法咧，收生都有少少改动嘅。咁啊，同学仔咧要点先可以胜券掌握咧？咁啊，真系要去技巧。咁啊，咁未够分嘅同学仔有啲咩选择咧？有冇资助咧？咁啊，学校有冇一啲叫支援啊？有冇辅导咧？咁啊，仲有边日知道结果？边日去留位？边间大学同埋可以上网申请？边间又可以去面试？其实好多细节嘢咧都要知道嘅，要清晰知道添。不过你哋都系报名上面要注意嘅事项，但系同学仔，你同你嘅爸爸妈妈嘅心情如何啊？有冇调整一下咧？嗱，压力大咧会出现消化不良啦、颈背痛啦、经期变乱啦、便秘、头痛，甚至乎肚仔痛啊，会肚屙噶。压力咧系唔可以忽视嘅，要知道今时今日咧，同学仔系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唔同嘅选择，最重要就系知道自己嘅方向啊！嗱，今年可能咧，因为好多原因啦，咁令到可能成绩可能会未如理想，唔紧要嘅。嚟紧咧就要把握所有嘅嘢，所有嘅机会，经一事长一智。就算你话副学士啊，读唔到正统大学，其实咧，只要你喺读副学士嘅时候，好努力咁样去继续你嘅学业嘅时候咧，其实可以咧接轨翻去传统大学噶。所以最紧要就系你哋点样处理你嘅情绪啊！希望听日大家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细瘦眼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细眼仔， 你唔记得我叫咩名啊？你 我唔记得咗，我讲得肥妹仔定细眼仔啊？我好快唔记得咗。 系你真系冇记性啊吓！早晨啊，上安琪，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大家，今日我哋 Good Morning 上英文堂。 Good morning。 但我觉得咧，我今日要教嗰啲英文咧，其实可能咧爸爸妈妈咧要学系仲紧要噶。 系啊，我估 咩啊？ 你系咪今日会教赞人嘅英文啊？ 点解阿爸爸要学赞人嘅点英文啊？ 爸爸妈妈成日都闹。好人嘅唔好啊，唔中意啊！ 我系你阿妈都闹你啦，你自己照镜咪谂下点解啦。 难赞得落， 我哋唔可以喺空气中呼嚟嘅你。 我都系讲真话啫，但其实呢个点解咧？系因为咧有阵时嗱，我哋都仲细个啊，未必有自己嘅手提电话。但有阵时咧， 你冇啊？我有噶啦。 你行开啦你。 我有手提电脑。 你有手提电脑 系， 但有阵时咧，可能你读到咧高小啊，或者初中。中嗰陣時嗰啲同學仔咧，佢哋好多時候咧都會用唔同嘅應用程式啊，就咧同嘅同朋友仔傾偈咁樣噶嘛，係咪？但有陣時咧，越嚟越多唔同嘅宿舍啊，英文嘅宿舍咧走咗出嚟啊，但嗰啲咧可能爸爸媽媽根本就唔知點解。 咁同讚人有咩關係啊？ 讚人係肥妹仔自己講嘅啫，我冇講過話係讚人啊！ 你哋 兩個都唔聽人講嘢，我真係好嬲啊！喺呢個時候，我話俾你哋知。 秀恩，企你專心啲啦。 好专心，系估嘅啫，系你呃我嘅， 系你听人哋讲嘢就得噶啦。咦，我咁似我爸爸讲嘢嘅， 系啦， 系啦，今次咧就会教啲英文宿舍，但系咧通常呢啲都好似一啲潮语咁样嘅，所以咧爸爸妈妈们啊，如果你哋咧就算攞到个小朋友个电话，你想偷睇佢写咩，你都要知佢个宿舍写咩噶嘛。 即系佢哋讲紧密码啊，系咪？ 都可以咁讲啊。譬如我首先问你一个字，好简单，一个英文字 D 字。一个 R D R， 你知唔知咧？呢一个宿舍系代表啲乜嘢啊？ 我知啊 ，Doctor 唔系 Doctor， 一定唔系啦。 点解唔系啊？明明系噶， 唔系可能好似 定系话咧嗰日休息。D R 啊嘛 ，day rest 系咪咁啊 ？day rest 又唔系喎，但嗱、這個、呢个咧，阿秀恩琪啊，你谂得啱嘅。D 咧系 stand for 一个字 ，R 咧系 stand for 一个字嘅。嗱，俾一个例子你，唔系啊，头先佢讲 Dota 啊，咪就系代表住成个字咯，唔系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字咯。 佢咁 F F H 嘅原来啊，妹仔， 即系乜嘢啊 ？foolish 咯， 你 foolish 啊你， 系啊， 嗱你哋两年级 bully 人哋唔得噶。 我俾一个例子你哋啊，好唔好啊？通常咧，有阵时可能咧，大家写咗个千字文啊，写咗好多字之后咧，佢就好简单地就净系复咗 D R。咁究竟 D R 系代表啲乜嘢咧 ？Don't return。 Don't return。 不如 Don't reject 啦，好唔好？唔好弹钟啊！ 佢要回翻俾人。 我有少少想呕血，不如咧我直接讲俾你哋听。 千字文之后就打 D R。 系啦， 系 啦 ，D R。 系啦，跟住 D R 嘅意思咧就即系。 我知啦 ，Dear reader。亲爱的读者，俾你嘅咁样 啊！啱啱调转咗啊！你亲爱的读者即系有读到啦，系咪？但系 D R 嘅意思咧，就即系话 didn't read。我根本就冇睇到嘅意思、 啊、 所以佢话咧有阵时啊，可能咧就系咧，话你写咗千字文俾你啲仔女咧，呢啲仔女可能就会话佢诶复翻嚟，哦 D R sorry D R 就即系话对唔住啊，我都冇睇到咁样嘅意思啦。 可唔可以礼貌呢个 D R？ 咁 你平时人哋我平时 send 嘅 D L 系咪都得噶 ？D L 点解个 L send for 咩啊 ？Listen 咁样咯，我冇听你讲嘢。 咁但系我哋讲紧一个信息啊嘛，通常咧就会用 read 去睇一个信息嗰个意思嘅。 你系听信息啊？系。 我有 听 voice message 咯， 咁你就去 DL 人哋啦， 系啦， 又或者咧，其实有一个长啲嘅呢个宿舍嘅，可能咧你就会写 TLDR， 意思 TLDR 系啦 ，TLDR 意思咧就即系话 too long didn't read， 太长啦，所以我睇都冇睇到啊，咁样嘅意思嘅， 咁好冇礼貌 喎。系，细仔，你爸爸系咪应该冇人同佢讲过 too long 噶？ 系啊， 点解你觉得佢我爸爸冇人同佢讲 too long 咧？ 因为佢系 two s 啊 ，two s 系咩 啊 ？short 嘅，唔会俾人话佢 too long 嘅。 啊，咁又系啊，嗱，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咧，即系我哋成日都会嗰啲咩 L O L 啊 ，T G I F 啊，呢个咧就系佢哋形容为咧新啲世代嘅朋友咧会用嘅英文简写嚟嘅。 咁啊，真系几得意，但系咧，咁你会唔会系一个公用？我哋其实有冇一个表咧可以成做表咁？咁啊，背咗佢，等佢咁。 其实都有噶，你上网可以揾到好多噶。嗱，我俾多一个少少时间，我俾多一个你啊。呢、這个咧就唔系英文缩写嚟嘅，但系咧你可以用呢一个字咧有另外个意思噶、哦。平时盐啊，我哋系咩英文啊，肥妹仔 ？S 成个字啊。 哦。 S A L T salt 就系盐啊嘛，系咪？ 你哋咯 ，salt salt 地啊嘛。 唔系啊 ，salt 啊， 个串法都唔同。 唔系 salt 啊。 如果而家咧多咗一个意思，话人哋 salty。系啦，就唔系好咸湿啊，好咸嗰个意思，唔系咁嘅意思。有阵时咧会同人哋讲 ，don't be salty 嗰个意思咧，成、句就会系代表你啊做人唔好咁小气啦，咁嘅意思噶。 系点解盐系等于小气啊？ 咁、哦、 我又俾个你估得 好啊！你仲有十秒。 SOS。 SOS， 即救命啊！求救啊！求救啊！ 系 someone on shoulder， 有人喺我背脊啊！ 系咩？ 哦，系咪咁啊？ 而家有一个人爬咗喺你背脊啊！我哋再讲啊吓。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听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31点，系升376点，成交金额73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5点，跌32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48.5升26蚊，阿里巴巴253.4升13.8，中芯国际29.5升个三 ，ESL 18.72升3.4，美团点评199.7升11.3，小米集团16.56升7.4，港交所369蚊升23蚊，中国平安86.25升2毫，中人寿19.34跌0.8，吉利汽车16.46升3.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1，英镑9.825，瑞士法郎8.264，澳元5.445，加元5.734，新西兰元5.099，欧元8.8844。每百日元对港元7.2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14。日经平均指数报12,856点，升139点。港金现价报16,79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53美元。卖出1,818.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屯门市广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喺和斜村。咁另外啦，山顶缆车咧，由于有塔树关系影响，山顶缆车总站同埋花园道总站之间嘅山顶缆车服务咧系暂停嘅。咁新巴15号线中环至到山顶会改经花园道缆车站，15号C 咧由中环嘅天星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就暂停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屯门啦，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表面上可以见到有伤痛，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睇电影《黑暗对峙》，饰演丘吉尔太太嘅基斯丁史葛汤马士，原来喺现实生活中同二战都好有渊源。 我记得我细个嗰阵，好崇拜我爷爷，佢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担任英国皇家海军指挥官。 由《邓寇克行动》到《诺曼第登陆》，基斯丁嘅爷爷点样肩负起战舰上所有人嘅命运，奋战到底呢？历史二三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做咩啊？啲股票唔听话係咁㗎啦，隻隻都升，係你买嗰隻唔升，人生就係咁㗎啦。嗱，你咁样諗囉，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囉。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你瞓咗身㗎嘛。啊，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囉，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11点新闻翻嚟，风骚快活人啦！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我哋都呼吁我哋啱11点半之后，我哋嘅小确幸。 系啊，11点半之后咧，我哋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手脚唔协调。嗱，我自问咧，我系当中嘅代表嚟嘅。 你 OK 嘅，你唔好咁样讲自己。你只系左右不分啫，所以唔系唔协调噶。 其实嗱，我睇翻嗰啲。啲資料咧，原來左右唔識分嘅話咧，嗰、那個都係一樣嘢嚟嘅。仲、 哦、 有，你有冇平時就算你行平路都容易跌倒，落樓梯容易叉錯腳。 啊、即 或者你切菜嗰阵时会容易，诶、啊、会剁到只手指，因为讲紧咧 咁傻猪， 就系你每个有啲人，因为如果系净系只手啦，佢哋对脚啦，或者佢哋嘅眼睛咧，唔系最协调嘅话咧，呢啲情况就容易出现啦。所以我哋咧就会有唔同嘅测试咧，就话俾你知究竟你算唔算手脚唔协调。但如果就算你哎呀，好似阿祖一样系属于手脚唔协调嘅话咧，唔需要担心。我哋亦都会有唔同嘅练习或者游戏咧，话翻俾你知点样可以训练翻、强化翻自己嘅。 系啊系啊，所以咧喺呢段时间咧，大家咧有时间就话咧可以松下手、松下脚、拉下筋先咁样，因为一间有啲嘢咧系俾我哋去玩下协调，同埋左右。 好， 记住 好轻松嘅啫。 训练下左同右、左同右、左同右、左同右。 系啊，留意住十一点半之后啦，有我哋风骚生活小确幸啊！一阵间咧，大家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面书里面咧。都可以睇得到我哋嘅直播嘅， 睇、 okay, 到唔同嘅新聞啦，佢哋里面嘅内容咧都会见到啦。因为一个疫情，会令到咧有好多吓乜咁样都会发生嘅事情出现咗嘅。 系啊，点解咩事情啊？ 嗱，我讲喺美国先嚟，好唔好啊？ 哦，好啊。 美国就发生咗一件咁样嘅事，因为有呢个嘅肺炎嘅情况出现咗啦。另外咧，之前未有英国咧就有人咧火烧5G 嗰啲发射塔嘅，系咪？ 系啊系啊， 呢类型都做过噶啦，系咪？最近咧就有网民啊话口罩里面嗰条铁线。 做咩啊？ 究竟系 系咩嚟？ 系啲咩嚟嘅咧？ 系光纤 人嘅天线。 嗱，又唔系外星人嘅天线， 系光纤系咪？ 又唔系光纤 嗰条天线。 老婆嗰条天线系咩咧？ 系 老婆嗰 个 BB 系咪啊？ 瓜嘅 条铁线系嘛？ 嗰条铁线嚟嘅，唔系天 线。系 其实讲真啦，我哋挂鼻而家口罩嗰个铁线同喺个 bra 嗰度系咪类似嘅嘢嚟噶？ 呢个要问下。 所以我都系问噶， 即系 铁线嚟嘅啫嘛。 咁你？ 条铁线挂喺个口罩里面条铁线，你随时可以屈得到嘅。 系。 咁但系喺个 bra 嗰条咧就唔系咁容易屈到嘅。如果咁容易屈到嘅，咁啊点承托咧？系咪？ 屈到噶。 哦，系。 我真系唔知嘅，所以问一问啫咁样。今次喺美国呢一位嘅朋友，佢就话： 做咩唔严谨咋你？ 系啊，因为我 天线究竟唔系嗰条铁线系咩事啊？ 系啊，好严重噶。佢话咧，佢特登咧就剪开咗，佢拍低咗条片，佢、 哦 okay, 剪开咗个口罩，跟住咧就抽咗呢一条金属条出嚟， 他剪开调查， 系啦，即系剪开嚟调查。佢话呢一条系一条5G 天线嚟嘅，仲话 哇犀利喎！ 呢一个口罩嗰啲人啊，叫你戴口罩嘅话，根本就系政府啊。计划要杀害民众的方式嚟噶， 哎呀，唔系我即刻谂到，即系话我戴口罩就已经可以同人倾偈咯， 即系点啊 ？connect 咗嗰百零蚊、二百蚊嗰啲月费都唔使交系嘛？ 几抵喎！如果系咁嘅话，即系我戴个5G 口罩嘅话， 系啊， 已经系可以同人哋 connect 噶啦。不过如果你戴咗 4G 口罩咁点算？ 就可能嗰个接收冇咁好啦。 系啦，呢个 OK 喎。 佢话呢 个翻嚟 点样攞嚟咧？即系计划杀害民众嘅方式，仲话根本呢条5G 电线系可以追踪民众，同埋导致你个脑会生 cancer 噶。佢话： 哇，梗系咁近喺个鼻嗰度，系咪先？可以个眼啦，同个鼻咧，同个口都中伏啊！真系。 喂，大佬，发生咩事啦？跟住咧，其实咧，即系佢哋有唔同嘅公司啊、政府啊，都讲到明佢话，其实呢条金属线咧就好简单嘅啫，就为咗令到个口罩同埋使用者嗰份面咧就贴啲，咁样咧就令到口罩嗰个封闭性更加有作用。如果唔系，你戴个口罩嚟做乜嘢咧？ 咁当然啦，呢系一个功能。但系里面嗰条铁线究竟系咩质地啫嘛？ 如果你拣咗嗰款口罩系冇铁线嘅，咁就即系咩？ 咁就代表冇人想追踪你啦。 唔系呢个就代表佢系用咗个无线嘅5G 技术。 哦， 都系追踪你，佢只不过歪门解啫。 咁即系戴口罩就会俾人追踪咯，系咪？ 你唔戴口罩更加俾人追踪，因为全个社区都会话：喂，呢个人冇戴口罩啊！咁样 系啊。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我見到咧喺美國，我都唔明點解，即都講咗戴口罩咁耐啦，佢哋有嗰啲乜嘢叫做即係佢哋個心會覺得啊，呢個係咪有追蹤你啊？定嗰樣嘢，使唔使去到今時今日都依然會有啲咁錯誤嘅諗法會傳出嚟嘅咧？ 因為呢個咧真係對佢哋嗰個個人嘅自由咧，同埋佢哋嗰種高度懷疑咧， 即係咩都懷疑。 是真的世代相承的。我最近呢有看那些美劇呢、其中那個即是讲那些 美国总统那些的。 你都是看 Destiny Survivor, 是不是 没错 你都是看那套的是不是 那因为他有一集的其实我昨晚又发梦了又见到一些人跟我做品格审查了。因为他其中有一段的内容呢我都是很似的。他就说那个总统他说、我想呢即是签署那个枪械禁制令这样即是要管理的。但是他、要跟民众解释的时候呢他是要说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是有阴谋呢就是想将你们家里所有武器搜晒出来亦都不要以为呢就是政府呢就是想呢即、禁止人民呢可以拥有自己防卫的工具这样。即是他这个劇情呢其实很容易告诉你呢美国人就太过不信任政府又或者调返转他觉得我为什么要信你呢应该是靠自己的所以你有任何对我自由的限制呢他第一时间就想你是不是想害我是不是想搞我 啊、 即所以你冇办法啦，即系佢哋嗰种阴谋论咧，包括所以你去到咁极致，连个罩啊， 佢都有质疑，喺度研究系咪啊？ 佢都会觉得你点解要我戴罩啊？系咪有啲咩事啊？ 所以咧，而家咧，就算系啊，啱啱我都睇到报纸咧，话俄亥俄亥俄州， 俄州 系啦， 呢个急口令嚟嘅呢个州名系 俄州咧，佢哋咧 系啊， 系 边个？ 俄咯，系啦， 俄 亥俄州咧，佢就话啦，有啊，有一扎嘅市民啊，走出街啊，反对咩啊？走出街反对啊！几百人啊，反对戴口罩，反对戴口罩。 咁好明显，佢哋系冇戴住口罩去做呢个反对噶啦。 佢话你玩我自由，唔准三片铺，我哋唔要戴口罩，我要出去咁样啊。 你有冇睇翻咧？系咪我哋上次讲过咧？咪话呢个阿祖讲噶嘛？ 咩啊？ 佢话呢个就美国有一个英文人名，咪就变咗咁咯。Karen 咧， 哦系啊 系啊系啊 系啊，因为佢其中一个特征就系话反科学啊嘛。佢哋会连疫苗都唔信咧，即系我哋系咪可以下次话俾人听？哇，好多 Karen。走出嚟示威咁样， 系啊，好多 Karen 啦，因为咧有个其中一个女士话：我相信自己，我就是科学咁样。 哇， 啊，呢個你唔贏咩？ 幾強啊！ 我就 幾唔強啊！佢哋真係 同幾個月之前我哋睇到嗰條片咧，我哋信國家，我哋跳舞嗰個咧，係啊， 係 啊， 跟住全部中伏嗰啲。 即係其實話曬呢啲嘅 Karen 咧，即係應該係世界各地周圍都有嘅。但我諗我哋為求自保，做咗呢樣嘢先啦，係咪啊？保護自己。 蘇鐵Karen 係要。 係啊，但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講咧，即係要點樣去保護自己咧？我哋香港嘅朋友咧，阿豪仔今朝同我哋講緊喺引水道嗰單啊，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啊，原來有陣時做人係會咁樣嘅喎，咁樣。 唔係我就算睇完張相，再click 埋條片去睇咧， 都有啲十萬個為什麼嘅， 都冇辦法想象到有咩人咧需要咧熱度咁。我唯一諗咧嗰個係桂花田嚟嘅啫。 咩啊？ 因為桂花田咧，佢怕熱嘅情況咧已經去到咧。佢喺公司咧無時無刻咧都撥扇啦，都會即係喺度整你件死人衫啦。你係熱到可以即係你覺得想攞嚿冰嚟塞落個口度噶嘛？ 咁真 係 濕曬汗熱噶嘛？ 咁呢個仲唔係你？呢個大媽定係扮美人魚？ 我冇去到咁極致。 佢去到行 會行山㗎， 我唔係好中意游水嘅。 係啦，你又中意行山喎？你又成日話自己挑戰咗獅子山啊，又話自己 佢挑戰過一次咋？佢唔會無端端自己去行山㗎。 我去咗兩次啊。 唔係，我而家好懷疑啊！你一個咁怕熱嘅人咧，你又行過獅子山啦，你點解可以定得順呢？我哋而家見到嗰兩個大媽，佢就係喺條引水道嗰度咧，佢就玩水上樂園啲回轉大媽咯，佢將自己成個身浸咗落去條引水道度。 你又咪話啦？如果你同阿祖去咧，係唔得嘅，你明唔明啊？ 點解？ 因為嗰條引水道比較闊，啱啱卡住嗰個著桃紅色。桃红色上身黑色短裤嗰个大妈，如果你哋咧系会顺埋啲水咧流咗去第二度噶啦， 啱啱 佢可以，佢啱啱卡住咗， 你讲得啱， 你哋唔得噶啦。 其实咧，我谂我哋如果唔望呢张相咧，你呢世都唔会留意咧，引水道其实有两条坑嘅，佢一条就大坑，即系你直接所谓水落去嗰条大坑，但系原来个坑中再有坑嘅，佢有条再细啲嘅坑喺里边。嗰两个大妈咧识玩到咧，真系识玩一定玩条细坑，佢就将自己浸咗落条细坑度，哇！然后就真系出浴美人啊，引水道美人鱼全部出晒嚟，佢喺度浸水啊！ 感觉到佢好清凉 咯，我真系好清凉啊！但我唔明佢系点可以谂到呢条桥出嚟嘅咧？ 我觉得咧系因为佢可能啊，以前细个咧有玩过咧，当年海洋公园个水上乐园嗰条五色天梯啊， 系， 其实有少少嗰个。 但系嗰条五色天梯唔系个个可以玩到，因为真系坚惊嘅。 但 系 嗰个五色天梯系相对比其他你头先话青龙头啊嗰个咧，即 系 青龙嗰个咧，嗰个系阔啲嘅。五彩天梯定五色天梯系好窄，啱啱够一个人过噶咋？就正如好似而家呢两个大妈咁样嘅，成个人啊塞咗落呢条小坑嗰度。 佢就海浪公园咧，因为闩门，所以佢冇得 嚟玩啊。佢哋个水上乐园开极都未有开到，系咪？ 冇错。咁所以你见到啲大妈，佢喺里边。就投鼠咯，佢里边就游水咯，咁系咪即系泳池又唔开啦？其他地方又唔开嘅时候咧，我哋各大引水道系咪要再拍多条短片呢？即系除咗话夏天为大地带嚟雨水，不过引水道咧好危险，我哋系咪要拍咧？就系引水道唔可以游水咧？ 喂，嗱，而家咁样噶，其实咧根据呢个嘅叫水务设施条例吓，任何人进入呢个叫做呢个范围咧，啲设施里面咧，其中系浸洗啦或者冲洗咧都系犯法的。 即系洗衫都唔俾喺河边洗衫系冇呢一支歌仔唱啦。 你浸洗或冲洗乜嘢都好啦，总之咁样咧吓，一经定罪系犯法，要罚款咧最高50,000蚊噶，同埋监禁。两年嘅，哇，咁重罚噶，原来 佢话我唔觉意跌咗落去咧。 佢有冇跌到佢咁 enjoy 啊？佢 啱啱卡住， 佢美人出浴一樣 喎。 係啊， 同埋我諗到呢個係一個新興嘅職業啦。我哋帶嚟經濟旺盛啊！我哋而家咪好多嗰啲救生員咧，咪暫時冇得開工住噶嘛，因為啲泳池都停曬咧，啱曬。我哋應該喺各大地區嘅引水道咧，每5米架設一個哨站，哨站上面設救生員。唔系我嚟救你，系我嚟阻住你，叫佢千祈唔好走落去。喂，我觉得呢个有得谂，有噱头。 系啊，嗱，佢今次呢两位嘅大妈咧，怀疑啊吓，唔单止违反咗法例啦，好多人嘅另一个着眼点就系话，喂，大佬引水道啊，即系啲水跟住引去边啊？即引去我哋度噶嘛，系咪？你又污染咗水源啦，仲话呢类型嘅地方其实经常都会有呢个水蛇出没噶。 哦， 系啊， 佢哋系好危险噶咁样。 咁佢系咪其实一心其实谂住捞啲水蛇啊？ 咁 水蛇系好毒噶，佢凭咩去闹啲水蛇啊？ 水蛇系好长的， 我哋咁啊，水蛇 水系唔系水蛇未必好长，系春系啊。 好啊，嗱，真系奉劝各位，真系唔好以身试法啦，系犯法噶吓。所有饮水道都系要保持即系整洁啊、干净啊等等啊吓。陈晓东嘅水瓶座， 谁要他？ 你从咩无端端提佢啫？真系啊！ 我不断听到啊！ 好啦好啦，俾你讲晒佢啦，咁嚟啦嚟啦，曾志豪。 冇，我派阿清凉福利。嗱，老老实实啦，头先你话大妈引水道咧， 你觉得嗰就系清凉福利啊？ 系啊，嗰个就梗系清凉唔到福利啦。但系如果调翻转， 清凉唔到福利， 清凉唔到福利啊！但系如果你调翻转嗰个唔系大妈咧，嗰个如果系吓一个。我要同你相约喺草地旁边咬你耳仔嘅一个姨姨咧，呢、這个姨姨又唔系嗰个大姨个姨，又唔系姨 不舍， 系伊丽莎白嗰个姨，唔知道你又会唔会开心啲咧？ 哦，佢叫伊文啊嘛，系咪？ 系啊， 叫爹佢个名 字。不过最惨系咧，佢个英文名咧就好难读、 哦。 我谂咧，就算叫阿番鬼仔黄耀祖咧，唔知道你识唔识读咧？ 我都唔知道你讲紧乜嘢，而家喺度成件事我都唔知道你讲紧啲乜嘢。 你仲未知咩？ 我未啊。 琴日咧， 我就系话有啲乜嘢姨姨会令到人哋好中意，我都未谂到呢一格啊。 是啊，琴日咧可以话系堪称咧，政府咧最出位嘅一个 PR post 啊！ 啊，嚟， 就话说咧，佢系用清洁龙阿德个名号， 系 就出咗个 post。 哦， 清洁龙阿德即系边个？ 咪清洁龙阿德 咯，个名仲唔够长啊，五个字咯， 得 啦，都同佢玩啊，咁佢就做 post， 一嚟就你好，跟住就加咗个挥手嘅公仔啦，我叫。 一阵要读返个英文出嚟。依依，我呢就住喺一个草地嘅旁边，跟住有心心，要唔要约直接见面啦、啊、跟住就有个嘴唇啦、啊、又有啲汗水啦、啊、然后就话我会轻轻咬你耳朵喎，沙冷气喎、啊。佢就係咁寫㗎。 我睇小说咁㗎，你係。 有个 你真係觉得小说我觉得点睇都係咸古喎、 啊。有个深深嘅信封啦，一个红色嘅电话啦。 係 快看我的调皮视频咯、 哦，系啊， 然后仲有两个手指公指向右边啦，跟住一个酒杯啦，然后一个红唇啦，然后就红唇烈焰啦，泳衣啦、 哦、，OK 系啊 ，One Piece 啦咁样，最紧要咩？跟住有一个咧 ，HTTPS 嘅一个网址咧，佢就叫你有条 link 咧，就俾你揿埋去嘅。好啦，咁究竟个英文名点读咧？我系特别请教咗我哋嘅英文大师，就系、是、Google 啦。 系、啊、咁，点解佢点读咧 ？Hey, do you know the picture? 一个字都听唔到，可唔可以叫你个大师嚟多次啊？ 诶，自招个 picture， 听到未啊？ 诶，自招个得 个字。诶，自招个 picture， 其实我怎听以为系讲德文添。 诶，自招个 picture， 咁最后当然咧，啲人就话喂唔系嘛？点解食环署或者卫生防护中心定清洁龙阿德点解会搞啲咁嘅嘢嘅？ 系， 原来佢真系咧，就佢仲要出有张相啊，一个非常之。靓丽嘅少女穿着个水着揽住个西瓜嘅水泡咧， 系 有 几个 柠檬咬住红唇，食住个手指，然后就同你讲有调皮视频。原来佢宣传紧百文二蚊， 点解会咁嘅咧？点解咁？ 我想问下， 特别嘅咧， 一个水着少女同百文二蚊，佢哋嗰个关系喺边一度？ 你唔知啦，成日都系讲紧要清洁所有屋企里面嘅多余嘅水啊嘛，有水就有蚊啊嘛。 咁同水着女郎就有关系噶啦。 咁头先我哋都播水瓶座啦，系应该 我攞个水瓶座，我攞个水瓶出嚟得唔得啊？咁样 唔系呢个清洁龙阿德咧，原来真系好得噶。佢个 post 出咧，琴日好多网民咧就真系以为中咗毒啊！ 系啊，唔好乱救，唔好乱揿去 click 佢啊！ 系啊 系 啊， 你即系佢以为佢出咗事啊嘛，咁所以啲人就话你咩事啊？咁佢仲要自己玩自己咧，就话404 error。然後就話咩事啊？我網俾人 hack 咗啊！即係佢自己玩翻自己喎。 係啊 ，OK。 係啊，咁等大家就信以為真咁樣。 做咩人哋派福利啊？人哋咁講。 係啊，但係佢真係好成功吸引眼球嘅，因為原來咧你撳條 link 入去咧，佢就話預防登革熱啦，百文醫蚊嘅預防措施啦咁樣。我想問我仲有幾耐時間啊？ 我仲有30秒啊！ 我30秒咁算啦，因為原來清潔龍阿德咧，佢過往嘅記錄都好犀利嘅啦。包括你知唔知清潔龍阿德個老豆叫咩名咧？ 清潔蟲， 就係叫德仔老豆啦。 哦，真係唔講唔知啊，真 係。 係周星馳電影啦，佢連呢啲都玩過 get 嘅，真係。 好叻啊！但係今次佢真係好大膽啊，冇諗過佢會咁樣啊嚇！先睇一節11:30新聞報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张志峰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平均每日超过5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佢形容今个星期非常关键，如果情况持续，担心医院会出现周转唔到嘅情况，因此医管局正努力调配病床，增加隔离设施。他說這一兩星期內會陸續調整服務，包括減少大約一半住院預約手術和檢查，大部分專科門診服務都會減少2-3成，以騰空更多內科病床，改裝為二線隔離病床，接收穩定的確診病人。張志峰又說，以目前的疫情，今個星期可能已經要啟動社區隔離設施，否則或會出現瓶頸。如果鲤鱼门度假村的各项设施准备好，医管局可以有第一批情况稳定的确诊病人转送过去，以空出更多一线隔离设施，供应给病情较严重的病人使用。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会表示，大学一名清洁工初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科大学生会又引述校方表示，会为相关职员包括餐厅员工提供病毒测试，職員會在家工作，直至測試結果呈陰性反應。中學文憑試聽日放榜，因為疫情關係，學校以電子方式向考生發布成績通知書。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社交專頁表示，過往他都會親自到學校為學生打氣，但今年為減少人群聚集， 決定轉為拍片在網上為考生打氣。他又提到2020年對全港學生而言是困難的一年，但在這個情況之下更能體會辦法總比困難多，總有辦法克服疫情和其他困難。楊潤雄又說，目前本地專上課程多元化，有足夠學位，無論考生成績是怎樣都會找到升學途徑。他寄予考生腳踏實地，一步一腳印，又強調儘管世事多變，市民支持應屆考生的真心仍然不變。全球超過1460万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接近61万人死亡。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估計東京過去一日新增大約230宗病例，是三日以嚟確診數字首次再突破200。南韓新增45宗嘅病例，當中有20宗係社區感染個案。澳洲維多利亞州再多374人確診，增幅較前一日擴大。至於疫情最嚴重的美國，確診人數已經超過380万，被指是疫情新進央的加州單日新增至少11800宗個案，創單日新高。佛羅里達州衛生部門亦表示，當地連續5日新增超過10000人染病。美國有衛生官員促請國民不要抗拒戴口罩，認為戴口罩是國家重啟經濟的最有效方法。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今个周末，余下时间是持续酷热。展望这个星期余下时间是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听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73点，升416点，成交金额8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7点，升28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51.5，升29蚊；阿里巴巴253.8，升14.2；中芯国际29.65，升1.45；ESL 18.74，升3.6；美团点评101.8，升13.4；港交所373蚊，升27蚊；小米集团16.68，升8.6；中国平安86.5，升4.5；中人寿19.44，升系跌8仙；吉利汽车16.56，升4.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7.21，瑞士法郎0.939，加元1.352，人民币6.992，英镑兑美元1.267，欧元兑美元1.145，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2856点，升139点。港金现价报1682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53美元，卖出181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新田地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宏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继续提你山顶缆车啊，咁因为塔树关系啦，山顶缆车嘅总站同埋山顶道嘅缆车总站之间嘅山顶缆车啦，服务系暂停噶，就系介乎山顶缆车总站同埋花园道缆车总站之间嘅山顶缆车啦，系暂停服务。新巴嘅15号线中环至到山顶站啦，就会改经花园道缆车站。咁新巴嘅15号C 啦，中环天星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呢条路线系会暂停服务噶。新巴15号C 系暂停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丽城上斜方向屯门，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上面危机四伏，入弯之前要放慢，记得小心慢点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妥妥掂掂啊咁啊。 係咪真係咁有信心啊？ 嗱咁啊， 我哋先走過啲動作咧，係咪可以做下？ 係啊，同埋都可以話俾大家知啦。嗱，今日曾志豪咧呢一 part 咧就會喺我哋心機裏面咧，或者電視機上面咧，大家都見佢唔到嘅，因為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屋企 home office 啊嘛。係 啊 係 啊。 但係佢今日有個特別嘅責任嘅喎，係咪？ 佢就會上我哋嘅面書，即係上我哋二台嘅面書咧，就覆大家嗰啲留言啊，即係譬如佢會同我哋一齊打打氣、加加油啦咁樣，係啦。 係啊。 所以佢好去到個 mon 面前咧，去回覆下睇下大家留咩言嘅。 係啊， okay？ 我見到咧有唔同嘅朋友都話咧，喂，你哋個畫面咧左右調轉咗喎。係啊，我哋係會左右調轉咗噶，所以咧大家留意住，聽住我哋一陣間講咧，即係左右係點樣分啊嚇？ 啱啦，啱啦，啱啦。 第一個測試嚟嘅，呢個咧係一個我睇咗一個日本嘅電視節目啊，佢哋咧就係話，究竟你哋可唔可以跳住嚟行？ 跳住嚟行系咩意思咧？其实咧，开始嘅第一步咧，可能有啲论尽嘅，你会谂啊，啊咩左同右，左脚右手，右手左脚咁样，跟住系点嘅咧？咁但系你开始咗之后咧，你就会觉得好容易噶啦。嗱， 简单嚟讲，我解说俾你哋知咩叫跳住嚟行啊吓，就系、是、当如果你递起你嘅右手嘅时候，你嘅左脚要同时间提起，并且跳一步。並且你同時咧成個動作咧係要向前行嘅。 係啊， 我示範一次阿田你講住嘢先啦嚇。 好好好 ，OK。嗱，而家阿祖咧就示範一次咧，就記住啦。遞起隻右手，咁啊左腳就行啦，要跳住行。OK， 哇，咦，佢 set 埋個鏡頭啊嚇。好嚟啦，阿祖加油啊，加油啊，係啦，係啦。咁佢咧就要咧左右左右咧，好似操兵咁，但係要跳住嚟行嘅，咁樣咧為之咧佢就可以協調。 佢哋系咁样讲噶，佢话咧，原来咧喺呢个练习里面咧，喺十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人系做唔到呢个动作嘅，亦都代表住呢个人咧就系你嘅手脚系唔协调。嗱，有人咧话好似僵尸咁行，又唔完全系嘅。我哋中国嗰啲僵尸咧系双脚离地咁样跳噶嘛。 俾我试下。 好，阿天你又试下试下吓。好，嗱，大家睇下阿天做唔做到啊？我哋呢个叫做跳住嚟行， 好紧张，好紧张。 系啦，试下吓，当你咧递起右手嘅时候咧，左脚咧就要递起，好似咧即系九十度角咁样，冇错。就你同时你递起咗之后咧，你就要跳一步。系啦，睇下阿天做唔做到啊？你啊，一、二，嗱。嗱，佢系有啲论尽嘅，我谂你自己都唔能够否认系唔系，坚系有啲论尽嘅。你觉得头先个难度喺边度咧？阿田， 佢真系有啲生硬嘅，因为你要记挂住咧个左右手咧，你唔可以乱啦，要协调啦咁样。 系 吓，可以做再做好少少。 好，嗱，阿田试多次啊，嗱，记住啊，当你提起右手，左脚咧就要递起，即系永远系鸳鸯脚嘅，咁样就睇下你嘅手协唔协调到啦。嗱，你准备一二三，阿田 go。哎呀，哎呀，佢好论尽啊！哇，大家真系如果哇有人形容啊，系曾志豪嚟噶，大笨象会跳舞啊！恭喜晒桂花田， 原来有啲系你噶。 嗱，我见到咧，嗱， 我头先跳咗，我头先跳到啦，同你彩排之前， 系咪有压力咧？嗱，呢个都代表你唔协调。嗱，我哋喺隔篱嗰个直播室嗰度咧，其实仲有一位嘅朋友喺隔篱直播室里面，就我哋咧， 安仔。 嗱，佢今日咧帮我哋听电话嘅， 系 啦，阿安仔咧，不如你都帮我哋示范下咧，因为佢头先佢自称， 系啊系啊，佢对住 佢自称咩啊？佢自称佢自己啊，系咩啊？运动员啊， 系啊， 所以咧喺呢个时候俾你试一试，一二三嚟啦。 哇，佢 系 OK， 但系佢有少少操兵嘅感觉，都系好混乱嘅吓。嗱，我哋啦，呢个咧就一个 可以自娱啊，真系啊。 嗱，简单嘅练习之后咧，我都亦都会咧摆上我哋风骚嘅面书度啦。究竟呢一个练习咧，你可以睇住条片，亦都可以学住点样做啊，就学识第一步，测试到自己有冇手脚唔协调啦。 系啊，咁好啦，呢个动作咧其实唔难嘅，不过要练习下，因为咧真系会有啲生硬嘅。 系啦，但系做唔到唔紧要嘅，有手脚唔协调唔怕。我哋教你啊，点样可以做？喂，有好多朋友都叫阿天你再试下咁样。 我唔知啦， 系啊， 我就喘气啦，你明啊？戴住口罩， 好攰噶啦，其实已经。好嗱，跟住我哋就要教咧，大家几个方式咧，点样可以训练你嘅手脚协调啦吓。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手脚协调咧系讲紧咧都要动用你嘅左手左脚啦，右手右脚嘅。咁啊，但系咧个次序咧都系要大家要留意住啦。 好，我要做一个人生好大嘅挑战，就我要教大家呢一个咧叫做。左右手拍脚的动作 如 果你可以跟到 我说你说我去做啊 我说你去做啊是吗好那么天你就企过去那里可以行前一点令到大家可以见得到你的脚啊那样东西现在就见不到你的脚了估是啦是啦是啦诶这个位置差不多了不够晒天好首先第一样东西呢你就要递起你的右手 系啦，呢只右手咧一直要准备拍你只脚嘅，呢个系你要做嘅嘢嚟嘅。咁首先咧，你谂下啦，你两只脚一阵间嘅动作咧会似踢毽嘅。系啦，我哋踢毽嗰阵时咧，咪左右咁样，咦，好似踢落自己隔篱嗰只脚嗰度咁样嘅。首先你咧就要将你嘅右手同你嘅左脚咧就要拍一拍，右手左脚拍一拍，系啦。跟住咧嗱，你而家就向前噶嘛。下一个动作咧就调转手同埋脚啦，就左手拍你嘅右脚。 啊，都系向前转先啊！ 系啦，都系向前嘅，喺膝头嗰度做。好嗱，我哋而家就系重复呢两个动作啊！吓，嚟 go and 拍一下咋？系啦，哇，好澎湃喎、啊！你喺度咁样喐到嘅时候，好开心咁样气啊，有少少嗰啲跳土风舞嘅感觉啊！天，冇错。嗱，总之咧，即系右手拍左脚，嗰只脚咧就踢去另外嗰只脚，好似踢毽咁样。跟住左手咧就拍右脚，呢、這个就系头两个动作，就一二啦。 好， 三四系点样咧？ 系啦， 都系。右手拍左脚，左手拍右脚， 但系就要喺 个冇错，你就要喺呢个膝头哥后面度经过嘅。好，试一次啊，天唔该， 系咪咁啊？ 哎，唔系啊，右手拍左脚，左手拍右脚，冇错，系啦。佢而家就咁啦，系见唔系好到啊，正见都有团肥肉喺度弹下弹下咁样啊吓。好，而第五同埋第六个动作咧，就系、是、右手拍翻你嘅右脚就向外嘅，右手拍右脚，左手拍左脚。OK， 呢个咧就是六个动作，但你可唔可以试下好流畅咁样将呢六个动作做一次俾我哋睇下添？ 好，嗱你话 好，右手拍左脚，一你啊错啊，天嚟，唔好同手同脚啊！右手拍左脚，一二三 go， 左手拍右脚，跟住就喺后面啦，系啦，左右就系呢六个动作， 好好可以啊，真系即系都唔系太难啦，嗱，可啊，你做一次，啊， 好，我而家试一次俾大家睇啊吓， 诶，呢个好紧要，嗱，记住都系咧，右手拍左脚，右手拍左脚，嚟啦，阿祖示范啦，右手拍左脚，系左手拍右脚，跟住后边。跟住侧边系啦，即系左右侧边咁样就可以完成呢个一组嘅游诶个动作叫做，咁咧嗰啲脚咧系要左右咁样交配诶交配， 哇喺左右啲嘛， 系啦，咁咧前同后同埋侧边咯都要做咯，咁啊完成叫一组六个动作咯， 系啦，佢就教大家咧每一次咧你哋系要做一分钟嘅，每日做三转嘅话咧呢一样嘢咧就真系可以咧针对到你哋嘅手脚协调系重要噶， 我想话俾。 你好攰啊嘛，系嘛？ 我气喘，而家有啲气喘。 其实有阵时咧，嗰样嘢咧就讲紧唔单止你嘅手脚协调系同你个脑系有关系嘅、 哦， 因为有阵时咧你控制唔到你个脑啊，明明知道咧，即系好似我咁啦，点解我分唔到左右咧？就系呢个原因啦。我要用个脑谂，要消化，但系如果你 keep 住咧做一啲唔同嘅练习去强化你自己嘅身体，就系讲紧你嘅手啦、你嘅脚、你嘅脑同埋你嘅眼睛嘅一个配合嘅话咧，咁样嘅话系做人都会精精咗。 我想话咧。即系你当你做嘅时候咧，你唔好咁心急，即系大家咧 逐步逐步嚟，即系右手左脚，左手右脚，跟住就喺后面，逐样嘢提醒咗自己，逐步逐步嚟。 即系你惯性咗呢个动作咧，跟住你再一次过去做咧，其实系会圆满好多嘅，就会唔会唔记得？哎呀死啦！左脚左右手啊，点样去记住记住啊？咁样啊，可以练习下嘅呢、這个。 系、 okay, 多谢大家嘅赞赏，我见到好多赞赏啊。 系咪啊？赞赏 你啦，我见到赞赏。 佢话我哋好可爱啊，好开心啊，真系觉得。好教大家咧，下一个动作一样咧都可以咧提升到大家手脚协调嘅能力噶，同我哋平时咧嘅嗰啲小学嗰阵时咧要做嘅一个动作，燕式平衡系有啲关系嘅，阿田你觉得系咪？ 系啊，我俾样嘢你执下，哦，你攞嚟水樽你执。 好啦，嗱，你讲住我做一个动作俾大家睇，咁你做咩？我就跟住你做啊 吓。嗱，佢先咧要将一个物件啊就摆喺地下度嘅，咁摆喺度做咩咧？就系因为希望咧你可以去执咗佢嘅。咁啊，但系问题系点样执法咧？咁你就系要双脚系啊贴地先。系啦，咁啊，当然啦，你只手距离系可以掂到嗰个嗨啦，要掂到嗰个物品啦，摆喺地下嘅物品啦。咁跟住咧，你个人咧就要嚟咯，准备咯。 系，我要点样咧？ 可以燕子咁样啦，单起你只脚，跟住咧伸开你， 系啦。单起边只脚同伸出边只手啊？ 哦，系啦，其实左右都可以。 系啦，嗱，即系都代表住咧，如果你而家我系尝试用我嘅右手， 系啦， 去执拾摆咗喺地下，大约咧50cm，即系或者系大约。 你自己咧，我觉得系做到自己嘅。 嗱，要系要掂到嘅手嘅长度，又唔可以摆到太远太近咁样啦。 系啦。 如果你右手想去嘗試掂在地下那樣東西的時候呢，左腳就要提升同時間，但你要攞到呢個平衡喎，跟住你就要去掂前面嘅嘢，跟住掉返轉頭呢，你就要攞你同時間嗰隻手仲揸住支好重嘅咪呀嘛大佬，係咁樣㗎其實係。 我可以同你形容啊，總之你去右手掂嘅時候呢就提起你左腳，咁你遞起左腳嘅時候 我跌下唔得唔得我跌下嗱呢個呢真係講你嘅平衡力嘅呢、這個就係、是、同埋你嘅手腳同埋你嘅腦嘅點樣配合啊。當你隻手呢如果要向前啊執拾呢喺地下嗰樣嘢嘅時候呢，你嘅右腳就要向後，好似一個燕式平衡咁樣。大家留意返嗰個安全啦、啊、佢都係咁樣講㗎，話呢個動作呢你每日嘗試去做嘅話呢，咦呢樣嘢又可以令到每次做一分鐘，每日呢就要做三次喎、啊、嗰樣嘢呢係會好扯氣 嘅， 我想講， 因為我哋仲要揸住個麥，所以咧其實呢個動作一啲都唔難，不過大家真係要防止住自己去跌啦，側邊咧唔好有嘢啦。如果唔係頭先阿祖咧爭啲失去平衡，我又救唔到佢嘅話咧，咁係有啲論盡嘅嚇。 係啊，其實咧呢、這個咧係一啊阿曾志豪叫嗰把車喎，係咪？ 我濕曬汗啦，總之我哋 同埋提翻咧，我哋喺網上面啊，即係喺我哋二台 Facebook 專業嘅朋友啊，我哋嗰個左右手咧係會調轉咗嘅，因為我哋咧仲一個自拍嘅鏡頭啊，就會 mirror 咗嘅，但大家聽住，總之我哋你遞開右手嘅話，你就踢起左腳咁樣就得啦。 右手左腳，左手右腳，其實你倒翻轉，我哋即係做嘅時候咧，都係要咁做，咁就啱數咯，係咪？ 嗱，我哋仲有一個練習咧，叫做左右格仔跳嘅。我喺地下，我頭先已經準備咗一啲嘅環保紙，嗱，全部兩邊都用過曬噶啦嚇。我哋又鋪呢條路啊，可能會容易啲拍啊片。係啦，嗱，呢個咧就叫做左右格仔跳，就係佢喺度都係訓練大家咧。手脚协调嘅方法嚟嘅，平时如果咧，就算咧你屋企咧冇一啲嘅乜嘢特别嘅格仔啊，可能你屋企有砖噶嘛，系咪先？系啊，我哋真系好忙嘅，亦都有人话lost balance 啊，曾志豪你咪屋企度 lost 咗 balance 系咪？嗱喺呢一个嘅练习咧，嗱大家见到啦，阿田咧就啱啱帮我哋咧摆咗用唔同嘅环保纸啊，就好似一嚿格嘅砖咁样咧，就铺咗喺地下度咯。 好似你咁样摆落去咧，好似跳得开心啲嘅，因为咧即系叫有个方向，有条线咧俾你去踩啊。咁咧就其实好似咧嗰啲足球员咁样训练咧，去嗰个跳啊跳步啊咁样，系咪？ 可唔可以解説好車氣啊？係嘛，我都覺得好熱啦嚇。嗱呢個咧， 不如你講我跳啊！ 啊哇，你跳咁大膽啊嚇！嗱，其實好簡單嘅啫。嗱，你見到咧，而家我哋地下咧有一條滑蟹哦。冇事，你係啊，冇事冇事，係啦嗱，你地下咧就有唔同嘅紙啦 ，OK， 一陣間咧我哋就要好似一個橫跨，你當每一張紙係一個格仔咁樣。你而家有紙嗰個地方你就唔踩到，跨過佢，冇錯，右腳左腳，右腳左腳。右腳左腳右腳左腳咁樣咧打橫行，跟住咧就調翻轉頭過翻去左腳右腳左腳右腳左腳右腳，有少少咧似係跨欄咁樣嘅動作，咁樣就做到噶啦。 係啦，我哋唔係就係齋行過，係要跳噶喎。 咁啊，田不如你試下跳一次咯，幫你啦，一二三，嘣啵嘣啵嘣啵嘣啵嘣啵，跟住跳翻過去嗰邊，係啦。佢自己好開心啊！自己喺度啊嚇。 係啊，因為呢個跳躍都幾跳躍下噶。 同埋呢一個咧最重要嘅地方咧係。其实唔会有人做唔到噶，我想讲，系、 哦啊、 一定做到嘅呢一个。 系系呢个又唔难嘅，不过咧就系话要跟到好贴啦。嗱，而家黄耀祖咧就示范啦。咁我哋可以咧将嗰啲叫做A4 纸啦摆喺地下啦，咁样俾喺大家可以一个一格一格咁嘅空间啦。咁就左脚系啦，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咁样去逐格去跳咧。咁其实都几似足球员训练嘅吓，我觉得。 其实咧个原因系个原理系啲乜嘢咧？就系讲紧咧你只脚同埋你嘅眼睛嘅配合啊！因为咧我哋摆咗有唔同嘅格仔喺度啊嘛，一格一格咁样啊嘛，系咪先？系我呢边唔使惊啊吓，好攰我哋两个。 系啊， 原 来两 个人做呢一 part 咧系真系好吃力，我话俾你知真系。 又要顾住镜头，因为我哋直播室唔可以太多人。 系啦，所以咧得出嘅结论咧就系、是、嗱，嗰样嘢咧就训练你嘅眼睛啦，你手同埋你嘅脚嘅配合。 系 讲到呢度咧，我觉得我哋要去歌，你准备去歌就得噶啦，系啦，因为我哋两个已经好攰啦吓。嗱，但系手脚唔协调嘅朋友咧，即系呢一个就可以话俾你知，有唔同嘅练习咧可以训练到嘅。如果你系手脚唔协调嘅话 ，keep 住 share 呢一 part 同大家分享，日日做下练习咁就得噶啦。 着震荡，默念人尽量别奔放，令内藏愿望和渴望再不可束缚。大地如滴着情爱汗，令地球落极的星光，亦令人但愿能制造同星的个案。不必辛苦抵抗我，让你让我让爱马笑，张开双手拥抱我，让这一笑出意料。不必辛苦抵抗我，共震荡震荡这一笑，越在跳越在跳越在跳，全高笑。 每个礼拜我哋 喐一喐啊，系咪啊？ 喐一喐啊！ 阿田，可能咧呢个系你咧成功唔单止做到手脚协调，仲成功减肥最好嘅方法。 出晒汗，出晒汗！ 留意住我哋星期二都会有我哋丰松生活小确幸嘅 Facebook Live 啊！ 近146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接近61万人死亡。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话，估计东京过去一日新增约230宗病例。是三日以来确诊数字首次再突破200，南韩就新增45宗病例，当中20宗是社区感染个案。澳洲维多利亚州再多374人确诊，增幅较之前一日扩大。至于疫情最严重的美国，确诊人数已经超过380万，被指是疫情新震央之一的加州，单日新增至少11800宗个案，创单日新高。佛罗里达州卫生部门亦都说，當地連續五日新增超過1萬人染病。美國有衛生官員促請國民不要抗拒戴口罩，認為戴口罩是國家重啟經濟的最有效方法。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到33度左右。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有一兩陣驟雨。下午天氣酷熱，吹明轻微至到和缓东南风，展望本周雨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30点，升472点，总成交金额896亿。上证综合指数3,316点，升2点。深圳成分指数13,477点，升28点。部分每日港居造价，腾讯控股555蚊，升32.5；阿里巴巴255.2，升15.6；中芯国际29.5毫半，升1.35；ESR 18.78，升4毫；美团点评204蚊，升15.6；香港交易所378蚊，升32蚊；小米集团16.74，升9.2；中国平安86.5毫半，升5毫。中国人寿19.46跌6仙，信宇光学科技140蚊升9.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751，英镑9.82，瑞士法郎8.256，澳元5.442，加元5.736，新西兰元5.094，欧元8.8702，每百日元对港元7.2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22。日经平均指数22,883点，升165点。港金现价报16,82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35美元，卖出1,82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爱秩序街一段挤塞，龙尾喺新城街。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受塔树影响，山顶缆车已经暂停服务，新巴15号线中环至山顶就会改经花园道缆车站，15号C 就会暂停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二台夏日新一分。周日节目听得好开心。 相逢自是有缘。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 I'm crazy for trying, and crazy for crying, and crazy for loving you。 陈海琪，悠长假期。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通识60秒， 我哋每日都会使用唔同嘅即时通讯软件同其他人沟通，但系你又有冇谂过佢哋嘅潜在风险呢？例如网上嘅人身份可能系虚假，佢哋可能会引诱你下载一啲病毒软件，而另一个风险就系一啲冇加密嘅谈话内容可能会被窃听。要保护自己，当你安装或者更新即时通讯软件之后，应该检查保安及私隐设定。再按自己的需要去设定私隐保护功能，在发送信息之前应该先检查核实联络名单内的收件人，当然要避免传送个人和敏感资料，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应该先将资料加密，如果技术上面可行的话亦都应该开启信息自动删除的功能，还要记得保持即时通讯软件是更新至最新版本，这样就可以加倍保障自己的私隐了。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 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M 店樽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 van 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冚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我哋一轮运动之后咧，我哋要翻嚟司机大佬，大家好啊！ 你哋点啊？ 我哋系啊！你头先咧今日唔使做，你屋企睇住我哋做啊！曾志豪，你个感觉又是如何嘅咧？ 我简直觉得心旷神怡啊！绝对系真系消暑妙方啊！ 系啊！ 你咁妙，我忙碌咧，我不停喺度留言咧。 我见到啊！ 大家喺度调笑啊！但我觉得大家真系做得好出色喎、 啊！犀利咧，系咪？ 好落力啊！特别系个水樽，你俾个 credit 佢哋啊！ 点解啊？ 嗰两个水樽跌咗好多次，好痛啊！ 系一次半次啫，系嘛？我都唔知道，好混乱啊！总之就先，但希望大家睇得开心啦。 系啊，系啦，大家高兴。 除咗睇得开心，仲要真系做到运动。 冇错，最紧要就平衡啊！好似头先我都讲啦，如果唔系就会 lost balance 噶啦。 系啊， 呢个牌子就唔系几好买啦。 系啊嘛。 但有啲咩系而家即系会失去咗平衡咧？我哋成日都话，如果你一边唔够力嘅，就另一边咧就补一补翻佢咁样啦。 哦。 咁我哋而家又话疫情影响经济，好多人又话手停口停嘅时候咧。嗯，请问有冇人会因为喺呢个情况之下割爱你架车 卖 咗你老婆，唔要再四个辘咧吓？ 嗱，我想讲一样嘢先。我唔熟车啦，我唔知道有冇人要卖车啦。但我 系佢熟， 我熟咸湿得唔得？咁样我熟 又唔系几好。 但我想讲 熟糖啊， 我见到有好多人买车，因为咧我试过咧喺咧唔同嗰啲大型商场度咧，嗱唔系呢一两个礼拜啦，呢两个礼拜嗰啲疫情就严重啲啦。当前阵子，但其实都仲系疫情当中，可能五月或者六月底嗰阵时咧，我见到咧有多过一个商场咧，佢哋都有搞车展。而睇车的人是巨多的，不是多，是巨多。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哇，不是疫情咩？吓，不是大家连惊份工都冇嘅咩？点解咁有钱去睇新车噶？我见唔少、啊。 系咪啲人即系咁样？佢咪去睇啫，但系未必佢去买噶嘛。咁可能都系一个活动，可以。 咁如果完全冇心买嘅话，即系我觉得你睇得嘅话，点样都有，起码有一半人是有心想买啦啩。是不是 啊？啱嘅，啱嘅。当然啦，你话系咪睇车就即刻会买车咧？当然，呢啲唔系百分百啦。我都成日睇楼啦，广告嗰啲楼盘广告，我日日都揭噶，系咪先？每日揭完之后都望住一亿五千万， 真嘛？ 你唔够用喎，都系算啦，唔要。 嗰啲屋仔，唉，俾阿田主啊咁啊。 系啊，俾阿田主啦，等我喺度自己练嗰啲平衡力啦，咁样。但系得意咧就系我。啲汽車嗰啲 post 咧，佢就係問呢個問題。其實佢開咗幾個 post 添，大家都係問咧，就話有冇人因為經濟差咧就賣車嘅？ 嗯， 亦都有一個 post 咧調翻轉就問，又話經濟差，點解大家仲繼續養車咧？咁樣，即係咧大家都好疑惑。我哋以往咧就話咧車咧係即係奢侈品啦、啊，有名你叫車啊嘛，佢係奢侈品啦、啊，唔係必需品嚟嘅，即係話你有閒錢先會買車嘅。咁照計啊，如果你話咧一經濟差咧，咁點解佢唔係第一個俾人放棄嘅嘢嚟嘅咧？同埋有冇人而家真係因為話疫情關係咧？譬如你話幾個月冇開工之後咧，佢第一個就即係鋸佢，鋸一架車嚟慳翻啲開銷咧，即係有冇呢個行為發生咧？ 咁啊，視乎睇下嗰個人嗰架車係你揾食車定係一個愛嚟真係 即係未屬於係必需品 車出車入啊， 代步車 啊，係啊，純粹想去揸車嗰啲朋友咧，咁 係 咪？ 係啦，我就見到佢哋有啲講法係咁樣嘅。如果從一般市民大眾角度咧，其中有啲師兄個 point 咧，佢就話就係因為而家呢個疫情咧，我更加唔會買車啊。 因为 疫情咯， 哦，即系觉得咧好多 uncertainty 啊，将来系点唔知道咁样系咪？ 唔系啊，即系净系话而家疫情嘅关系咧，你更加唔想逼公共交通工具啊。 哦， 所以佢话点解啲人咧话老虎都呢个时候唔买车咧？即系佢话其中一个原因就话，喂，咪就系因为疫情咯。你话如果系平时你话系股灾啫，大家利是咧，同卫生无关咧，个可能都会放弃架车嘅，即系悭翻啲钱。但系而家嗰个。 情况系同卫生有关啊嘛。 啊，我早排咧都有呢个咁嘅谂法，喺度谂下，即系同埋阿仔考呢个DSE 嘅时候咧，喺度谂，哎呀，即系卖迟一阵啦，点解而家有需要用车嘅时候咧？又 都话想租车噶嗰轮。 啊，系啊系啊，都想试下咁样，因为唔知道交通上面点啦，咁样跟住又即系又加埋疫情啦，咁所以咧就哎呀，点解即系都有讲过下嘅，咁跟住但系都冇行动咯，只系新年就算啦。 系 啊， 因为卖咗啦嘛。 有个现象咧，佢话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咧，即系可能你话喂，你鬼知啲人有冇买车咧，即系有冇数字可以望到咧？咁咧，佢哋就话有几个环境因素咧，你系发现车系应该冇退却嘅。第一，仍然都咁塞车啦，你冇见过红隧佢会有呢、這、一个即系吓唔塞车嘅时间喎，跳教室啦。第二劲啲咧就系、是，佢话原来停车场租金咧系冇跌过噶。 哦， 不论是街边商场， 即 是 市租嗰啲， 冇错啦，定系你屋苑停车场， 定系未反映咋？ 嗱，都唔觉有，但系个我哋嘅 讲真，嗰啲商场嗰啲咧，我就觉得唔会有得减嘅， 佢 最多俾优惠你嘅啫，即 系 可能咧，即系加多咗啊！你以前系要买500蚊先至有两个钟头嘅，而家买300蚊就四个钟头啊！可能佢都会咁，佢哋唔会真系减价嘅，因为减咗就升唔翻啊嘛。 冇错，但佢话咧，即系连屋邨停车场啊，嗰啲咧都冇减价嘅迹象咧，因为我见到有啲师兄咧，直情就话，喂，佢唔加算偷笑啦。 我係嘅動租嘛，話譬如講緊 係咁多，咁所以佢話咧，喂，即係係咪反映出咧？話就話經濟差咧，但係喐喺個車度嘅人咧，就真係唔多喎。咁平時又話架車嘅開銷，即係佔大家嗰、那個即係收入好都幾大嚿噶嘛，成日都話買車容易養車難咧，但係去到疫情危急嘅情況之下咧。其实又不是咁多人选择咧，就弃户喎。 哦，我自己觉得咧，有一揸车系其中一种嚟嘅、嗯。如果你已经成为咗一个习惯嘅话咧，好难搣甩佢嘅。所以当日咧，我见到阿田咧，你揸咗咁多年车，你话卖啊，车场好贵啊，各样嘢卖咗佢啊，我搭的士都唔使咁多钱咁样嘅去谂法吓、 啊。 我觉得你好叻噶，因为譬如我自己冇揸开车嘅话，我永远都会觉得咧，公共交通工具其实都几可爱啊咁样。但揸开车嗰啲，你突然之间吓。冇咗架車嘅話，咁我點翻工啊？佢真係會唔知道，其實你可能搭巴士可以翻到工，搭地鐵可以翻到工，或者你巴士轉小巴可以翻到工。佢哋直情冇咗呢個概念啊！我由九龍灣去九龍塘，我可以點行噶？ 哦，咁啊睇你自己個適應能力啦，因為你嗰個概念咧實在太強，因為加到3000几蚊租，我梗係唔租佢啦咁樣。 呢、這個對於你嚟講係大過我要揾路都係好小事啊！即刻覺得 係啊係啊，咁同埋咧，我見到咧有啲人咧應該就嗰、那個諗。法咧就话佢已经买咗牌费啦， 系 即系譬如佢已经买一年啦，就算你断季咧都几个月噶嘛。佢话喂，咁牌费都喺度啦。佢话我如果就算而家买咧，佢话亦都未必有人可以接到货。即系佢话如果你系因为经济差而买车咧，咁调翻转嗰个买车嘅都经济差噶，佢都唔会有钱接。所以佢话咧有啲人就话唔系唔想买噶，不过佢话咧呢、這个时候你放咧可能都好困难啊咁样咧， 价钱可能都会有影响，放又难。 是啊，所以即可能会继续摆到，咁但亦都有啲人咧，佢话喂，你会唔会因为经济差，你 cut 咗你部手提电话？ 嗯 嗯， 因为你部手提电话 咁唔同，我谂个开支都唔同。 手提电话属于系必需品咯，我始终都觉得车未至于系必需品。 是啊，喂，但如果系咁嘅话咧，就真系更加想问一下咧，有冇人系因为经济差咧？你第一時間咧就係會即係賣咗你架車先嘅咧， 好啊， 定係啦，定係你會咧死慳死抵咧？嗱，譬如我舉個例子啦，即係我個朋友咧，佢成日都自認咧就話佢收入咧就係成日都掹掹緊嘅，咁啊開支又大，成日又要有仔有女咁樣啦。佢每個月咧隔幾個月咧就會同我講一次，唉頂唔順啦，睇怕都要賣車啦。咁我第一次我好認真咧同佢思考咧，我就話、啊、好啦、啊、好啦、啊，賣車啦賣車啦咁樣。搞了幾個月之後咧，我再問佢話：你架車點啊？仲頂住先，我呢個賣嘅，唉都頂到咪頂住先啦咁樣。咁佢係真係好似咧，每幾個月咧，佢就會熬，佢就會話要賣車。但係每隔幾個月咧，佢都繼續話：唉，咁我咪唯有揸少啲咯，但都頂住先啦咁樣。 你有冇分析過？ 捱到嘅喎，啲人咧即係對個車個開支係捱到。 可能佢慳咗其他嘢，跟住可能冇同你出去食飯，冇同你飲嘢慳埋埋咧 呢、這個我想問喎，譬如你朋友嗰、那個咧，即係明明啊都已經唉唔係好夠使噶啦，都堅持要住架車。嗰、那個原因你覺得你嘅分析啊嚇，係因為可能人有惰性其實買一架車咧都幾煩嘅， 嗰樣嘢，所以佢唔去做啊？抑或係佢寧願要去 cut 單其他嘅消費啊、洗費啊，都要養住架車？你覺得佢邊一種啊？嗱， 你知唔知嗱？我話俾你聽，佢會為咗嗰架車慳到一個咩地步咧？ 不如我哋呼籲下個電話號碼先好嘛？ 好啊， 電話號碼18723888，我哋嘅司機大佬大家好啊！喺呢個叫疫防疫期間咧嚇嘅，就可能咧你冇工翻嘅時候咧，咁但係你架車仲喺度喎，你究竟養唔養佢？定係真係曾經諗過放棄？但係又好似好耐都賣唔出咁樣或者有啲朋友唔係，我而家有啲錢喺度使下，想買車而家呢段時間想買車或者放棄嘅車，都歡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讲下而家个市道系点啊？ 系啊，嗱，我又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同我朋友个经历一样咧，即系有啲咁样嘅叔叔咧，佢就话佢好想买车啦，成日都熬住嗰个收入唔够啦，但佢最后都 keep 住，但佢点样即系睇餸食饭法咧？有一次我同佢讲话，喂，不如我哋出去啊，你揸车车我啊，我今日唔揸车啦，咁样， 系， 佢同我讲话可以，但系冇冷气，我话点解冇冷气咧？ 即系坏咗佢冇整咯， 系咯， 即系坏咗冇钱整，但系都要继续揽住架车。 跟住我话点解冇冷气法咧？佢话冇，之前个师傅话刘雪总，我咁你刘雪总你唔整，佢话，唉，如果要整咧，成嚿嘢又拆晒，好贵噶。咁我你而家点啊？佢打住雪总补住先咯。哦，咁即係佢會點？佢會繼續漏咯，咁但係佢唔整咯，咁所以咧佢會話佢 即係窮到咁啦，已經佢都仲要保住架車。 係啦，佢個目標係咩咧？我嗰陣時嘅對話咧就係冬天，佢就話冬天唔使開冷氣噶嘛，佢唔整住，由佢到到夏天咧就打翻啲雪種落去。咁咧就保住先，但系都冇解決噶，因為佢嗰、那個即系裏邊嚿硬件係壞咗嘅，即係可能如果你打雪種咧就幾嚿水，如果你成嚿換咧可能就要即係譬如說幾千蚊， 可能係啊， 係啦，佢就唔去做嗰樣嘢，佢就慳住先熬下熬下，然後咧佢一定係唔會做一年嘅排費嘅，因為買排費嘅朋友都知道你可以成季俾成年俾噶嘛，佢每次都係咧每季每季，哇點解咧？佢話可能我下一季就賣車咧。但系依家自己呃下自己，呃下自己， 吊得几耐命就吊几耐命啦。 自己呃咗咧四季咯，真系酒店都住埋啦。佢其实架车都仲喺度嘅，但系我就见到呢一个现象，似乎就系、是、可能有啲人佢都知道架车咧，佢可能系应该放弃嘅，可能佢觉得唔系必须嘅，但系就搣唔甩啊。所以我都好想问下大家有冇呢种咁嘅经历咧？有冇咁样将货就价悭住先，悭住先咧？不妨打你18723888啦。 系啊，我都想知道咧，有冇一啲嘅朋友咧系最近喺疫情底下咧买咗新嘅车，你个动力系嚟自于边度咧？或者你卖车或者买二手车嘅话咧，系困唔困难嘅咧？定系其实喂而家多咗选择，想换车揾而家买新车嘅优惠都多啲噶。欢迎你即刻打18723888同我哋分享一下。 转因果，生不过折磨，迷信天国太傻，何其知多。 余香凝的天地分裂， 究竟我们的听众们，你们觉得在这个时候疫症底下买车好还是卖车好呢？听下电话旁边有廖先生在这里。 Hello 廖先生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你是属于买还是卖那个？ 我不是， 我是想告诉各位听，有些地方呢是不可以没有车的，譬如说我住的屋企每朝头早呢我要送啲仔女返學，咁如果我唔冇车嘅话呢就出唔到去接其他交通工具。 OK， 即係一定係要有私家车。 係呀係呀，呢啲冇得走嘅呢啲。 所以呢个开支影响得地大唔大呀？ 大唔大呀？亦都係咁揸法啦，冇辦法。都係要咁揸法，因为你必须要，但而家当然唔使返學啦。咁对于我哋嚟讲梗係希望政府有啲贡献啦，即係支持下啲揸车嘅朋友啦，係咪？咁其实好多地方都可以支持，譬如你而家支持嘅嗰个保就业嘅计划，你可以支持民生嘅最有效嘅方法就係减排费啦，咁就可以支持到啲揸车嘅朋友啦。另外你水电煤嗰啲必然㗎啦，个个喺屋企。 我想问廖先生，你屋企住嗰头咧，系咪即系村巴、小巴，去翻个市区都冇噶？ 有，但系唔系咁 frequent， 佢系有班次，同埋有个限制。譬如话你朝头早系六点钟开始啊，或者系夜晚去到十一点半就冇车啊，咁样咯。 咁你会唔会觉得咧，嗰个车咧去到一个咩地步咧，你先至会话哎呀，真系顶唔顺啊，要卖咗佢咁样咧？即系会唔会佢可能嗰啲成本越加越贵，你就会顶唔顺佢咧咁样？ 其实运输署其实有都要考虑咯。我哋当然有个成本计算啦，因为有。你都知道大家而家油费咧就好贵嘅，但系咧永远都系有升冇减嘅。咁呢一样系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系话你全香港嘅泊车位都唔足够，但系咧你就不断咁，而家尤其是而家你唔知道你发唔发觉，而家系不断咁去抄牌噶， 抄多咗噶，真系都已经都 系 破发， 系啊系啊，不断咁抄牌噶，因为我亦都有朋友系。做警務人員嘅，咁佢哋都講咗，上面有 order 落嚟，都係話一定係一有就抄嘅啦。而家 有冇原因㗎？佢有冇話 嚇咩話？ 有冇原因㗎？ 原因啊，其實大家都知道嗰個庫房而家都已經。是咁支出好多人 咯。咦，多謝你嘅一手消息喎。 唔大家更加 好多人都知嘅。 係囉。 OK。 喂，咁違法我哋都係唔建議嘅。係咪先都唔啱嘅。 好多謝曬廖生你同我哋嘅分享啊，時間關係，唔該曬你 ,thank you。 係。咁啊，呼吁下电话号码啦，1872388，司机大佬大家好啊！究竟喺呢阵子咧买车或者买新车，究竟系点嘅情况咧？有冇影响你家庭嘅经济状况咧？吓， 系啊，1872388，等你哋嘅电话，司机大佬大家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张子峰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平均每日超过5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他形容本星期非常关键，如果情况持续，担心医院会出现周转不到的情况，因此医管局正努力调配病床，增加隔离设施。他说这一两个星期内会陆续调整服务， 包括減少大約一半住院預約手術和檢查，大部分專科門診服務會減少兩到三成，而騰空更多內科病床，改裝為二線隔離病床，穩定接收穩定的確診病人。他又說，以目前的疫情，今個星期可能已經要啟動社區隔離設施，否則或會出現樽頸。如果李園門度假村的各項設施準備好，醫管局可以有第一批情況穩定的確診病人轉送過去，以空出更多一線隔離設施，供病情較嚴重的病人使用。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認為，現時最重要是斬斷家庭與家庭之間的傳播鏈，最有效的是市民留在家中，期望公務員在家工作能夠令私人機構採取同樣措施，就能減少火頭。隊友建議指，疫情再嚴重的話，可能要推行禁足令。梁志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封城做法極端。他說，如果市民繼續馬照跑、舞照跳，就很難控制疫情。應該出街前想清楚是否一定要出去。又認為，如果沒有明顯病徵又求診，亦有機會在醫院等高危地方受到感染。他說，應該考慮將低風險群組的部分化驗工作外判給內地有經驗的公司進行，又認為市民不應該一窩蜂去做測試。英國宣布即時暫停執行與香港之間的引渡協議，並將香港納入武器禁運適用範圍，特區政府表示強烈反對，又舉例英國多項本身亦有維護國家安全和主權的法例，批評英國雙重標準，以港區國安法為借口，單方面暫停與香港的移交逃犯協定，屬於政治操作，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甘心讓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更加突顯了英國有機會成為一些在香港被通緝人士嘗試逃避法律責任的地方，英國要就此向法治和國際交代。外交部副部長羅兆輝昨日參與東盟與中日韓視頻高峰高官會，他批評美方煽動東盟國家與中國對抗，企圖打造反華聯盟，脅迫東盟國家選邊站隊，是圖謀將導致南海問題進一步複雜化。他強調，中方不會屈服於外部壓力，同時對話大門始終會打開，相信球是在美方一邊。他又說，美國實行單邊主義，頻頻毀約退群，又推行全面壓制政策，幾乎逢中必反。在疫情溯源問題上，美方企圖將溯源問題政治化，熱衷造謠生事。另外，他指出，在疫情常態化的背景下，東亞區域合作不斷加強。今年上半年，中國東盟貿易額逆勢增長 5.6%， 形容東亞經濟一體化前景光明。中方下一步將與各方保持密切溝通，特別在疫苗研發等領域深化合作。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但有一兩陣驟雨。下晝天氣酷熱，吹輕微至到和緩東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持續酷熱，大致天晴。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529点，升471点，总成交金额90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3,31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13,477点，升28点。部分每日港股的卖出价：腾讯控股554元，升31.5；阿里巴巴255元，255.4，升15.8；中芯国际29.5毫半，升1.35。ESR 18.76升3.8，美团点评204元，升15.6，香港交易所378.8升32.8，小米集团16.74升9.2，中国平安86.55升5毫，中国人寿19.5跌2仙，吉利汽车16.52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751，日元107.29，瑞士法郎0.94，加元1.352，人民幣6.995，英磅對美元1.266，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657。日經平均指數22,885點，升167點， 倫敦金港金現價報16,820元，升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7.91美元，賣出1,818.9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美联香港李志刚，我会揀张学友的留住这时光。虽然这么多年来香港的变化很大，但是对守护香港的初心我们始终不变。 愉快的时光只因你在旁，令我想念你与这地方，还用你诚意将心照亮，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两个就是完全拉不埋，这样才拉得埋。 同 Jennifer 两位在性格以至唱腔创作上都是完全不同的，监制直头用一光一柔一天一地去形容他两位，而今次两位女歌手就是用这一种对比去尝试合作。作曲有他们两位加上 Jason Lee， 填词有 Oscar， 编曲监制 Jason Lee。今个星期全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余香莹、吴嘉熙《天地分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 M尖尖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 van 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司机大佬，大家好，讲下你而家呢个情况之下，买车、买新车都好啦。系有啲咩经济状况，有咩情况之下咧？诶，而家优惠系咪多咗好多啦？系咪难卖车或者难买车咧？咁 系嗱，亦都要动系啦，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嗰个天气啊，有少少嘅变化吓。3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4%，酷热天气警告陪住我哋之余啊。突然之间真系多咗个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330嘅1点半嘅。 OK， 好啊，咁啊电话里面咧有阿 Sam 哥系咪啊 ？Hello， Sam 你好。 诶，你好啊，阿祖啊，桂花田啊， 曾志豪电话度， 仲系病咗个位，我唔一直叫阿曾志豪， 系啊，豪仔， 我唔系病啊， 系啊，我要 home office 啊，今日 系啊， 系啊， 我哋轮流噶啦 ，Sam 哥啊， 咁曾志豪你保重啊，系， 好啊，好啊，佢长期都要保重噶啦，啱啊 ，Sam 哥冇讲错啊，喂，你咧系车主嚟噶，都系咪？你呢排系买车，你个状况是如何啊？ 准备卖车， 准备卖车啊？ 系， 点解咧？ 因为我揸咗车揸咗30年啦，咁好厌啦，我唔想再揸咯。 哦，是纯粹厌咗啫。 系，但系就同疫情啊各方面咧冇关系嘅。 疫情都冇关，最主要都系计个条数就系唔想再揸车。 哦，咁你卖咗几耐啊？ 听唔到。 卖咗几耐？ 而家放紧。 放紧。 系、哦、啦，我就想睇下。 放咗几耐啊？咁即系摆咗喺个市场上面度。 一个月。 属于有冇人即系敲门问下你？喂 ，Sam 哥，我想睇下你架车系多定少咧？ 未有，其实我架车好新嘅，我系七人车嚟嘅，供咗三年噶啦。 系。 咁我点解供呢架七人车咧？就系、是、三年前我妈妈有咗老人痴呆症。 哦，明白明白。 跟住我就车佢周围玩，跟住佢我哋嗰个社区老人中心咧，我就都系做义工，负责车啲公公婆婆去睇医生咁样。 哦，好好啊你。 去。 哎哟，但算唔算呢？你又话三年车几新啦、啊、系咪，但系呢都好似冇乜人敲门嚟睇咁。你觉得呢，即阿 Sam 哥你自己觉得同而家疫情嘅关系有冇影响，即大家可能会有啲戒心啦，不如冇话陌生嘅地方嚟㗎喎。唔 系。各位主持都讲咗，其实呢有冇钱都好呢，啲人一加开车呢就加嘅。咁我因为我放一个月呢，咁网上面呢啲友仔啦，我因为我系退休人员嚟嘅。咁我都、嗯我都知道出面啲市价，因为我系警察嚟之前，咁我知道啲友仔都好蛊惑嘅，咁佢哋压你价咯，咁我等咯，因为我架车其实我卖唔卖都得咯，系啦。 系，哦，即系你边睇边放咯，有心人啱价嘅，咁咪买咯，咁样，即系卖俾佢啦，咁样。 因为我架车好新噶，我架车系韩国车，咁就我行咗我行咗三年咧。一萬公里都冇咯，因為我主要都係喺我住嘅社區，跟住車落去呢、這個新東城嗰度，好、近嘅啫。 Okay, 我 架車好新嘅， 明白。 佢哋買唔買？買就算，唔買把就咁樣係啦。 咁但係問題係你而家就都依然能夠去供款嘅，即係都可以養到佢嘅架車。 養到我供完㗎啦。咁跟住 即係其實阿 Sam 係同嗰個， 其實我就唔想嘥錢俾停車場費咯，係啦。 哦，你係同經濟嗰個壓力係完全冇關係嘅。係。 冇啊！我退咗休喎，我根本冇壓力，我大把錢啦。 哇！哎、要唔要契仔啊？喂，係啊，我做契仔，我做契仔。 有一我做你個節目，阿曾志豪、阿祖、桂花田，你如果認我，我認你哋做姨弟姨妹啊，你叫我契哥得噶啦嚇。 好啊，契哥你好，契哥你好，係照顧住，照顧住啊。 派完個户口就會過數俾。 唔係呢個冇問題，因為我真係大把錢嚇。 哇！多謝你，多謝你，但我哋都 OK 嘅。最緊要咧，你當我哋係一家人，呢、這個我哋係最開心啦嚇。多謝曬， 我打到上嚟已經好開心嘅。 多 謝曬 Sam 哥你嘅電話。 最好就係佢呢啲咁樣啦，即係佢又唔憂柴唔憂米噶嘛，即係啊架車又保養得好嘅時候咧，咁係如果買到阿 Sam 哥架車就真係好啦。 唔係阿寶啊，你聽唔聽到啊？呢啲先係真有錢啊頭先。佢直接講咗三次，我大把錢，我大把錢，我大把錢，然後仲要加句咩啊？你哋嗌我一聲契哥、契姐、契妹就得噶啦。 你試下講翻頭先 Sam 哥一樣嘅説話，曾志豪。 邊句啊？嗌我契哥。 係咪殺你殺講嗰三次？我好有錢，我好有錢，同我好有錢。 我好有錢，我好有錢，我真係好有錢。 嗱，係冇日令人入信過。 我哋咁話。 係 Sam 哥係本身由入邊啊發放出嚟嗰個嘅氣勢啊。 可能我冇著45,000元嘅西裝啊，真係。 可能係啊，係啊，係啊，係。你唔好。作啦咁， 好再听电话啦。 喂，唔系，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488啦。OK， 多谢阿 Sam 哥嘅同我哋嘅分享啊。There's nothing left to explain, nothing else can contain the can of worms opened and words spoken. My broken emotions remain.I take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hoping it could ease the pain. I never wanted it so complicated, but it's too much too late. It's not like I got a plan, no. It's not like I got any control.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but if it's broken, there's no way.Fade the pain. Could we learn to love again with all the soul shaken and bridges broken. Is it possible to mend? And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if I got your hand to hold. Our hearts will guide us home back to the places that we used. 平时咧听佢唱多啲会系广东嘅作品啦，单飞之后啊，有 Robin 嘅 Lost Forever。 向上插，向下插，不可放任胡乱插。 阿爸呢首系刷牙歌，系向上插，唔系向上插啊。 唔系啊，呢个系电力安全歌，提醒你个插头咧就唔好插咁多。 啊，阿爸你又醒喎，仲有啊，啲插头电线如果损坏就唔应该继续再用，要尽快更换啊，手湿都唔可以掂电掣。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浙安短剧。 关制上锁同埋记得贴告示，电力工作安全就系咁容易。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丰收快活人啦！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啊，雷暴警告去到1:30，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啊！听下节目丰收快活人， 系 啦，嗱，虽然咧我哋呢阵子咧就好似我哋咪成大半年都冇去过饮啦。 我有 去饮啊！ 我3月有去过， 我3月去过一次， 屋企人 都有， 屋企人结婚， 哦都有， 有去过。 嗱，咁啊，大家我哋平时都即系有去过饮啦。 但会唔同咯？喺疫情底下嘅话，你真系会即系保障自己、保障别人，戴住口罩，或者你会谂过度。过先至谂你去定唔去， 系、哦、啊， 即系你搞婚宴嗰都会系谂完又谂先至搞定唔搞咧？点搞咧？咁样会谂咯。 系啊，问清问楚啊。啊，咁你饮咗咁多次嘅经验咧，有冇一支好难忘嘅饮宴咧？即系好有排场啊！你都觉得嗰个酒席里边嗰啲送菜 有啊， 系啊，系又有啲咩可以分享一下啊？袁耀祖， 我可以炫耀过呢个， 系咪真系 我搞嘅？因为嗱，你饮宴未必一定系结婚噶嘛，系咪？ 哦， 咁我帮我。隔篱嗰个搞嗰个生日 party 系搞3日嘅， 3日 全部嘅人咧就一齐去晒布吉， 哇！ 跟住就3日、3个唔同嘅场合，一日咧就是、一个 fine dining 嚟嘅，即系揾咗到会师傅，大家食靓嘢，5个 course 咁样嘅，跟住一日咧就系、是、食地道 local 嘢，加一个靓嘅地方睇日落，就另外一日。第3日咧就晏昼 book 咗个地方，一个 beach club。即係話大大張床咁樣，即係有電單車呜呜呜經過個泳池，攞一支香檳，嗲咁樣噴曬煙花咁樣出嚟。 何真你冇見到個樣啫，係幾唔巴閉幾唔豪啊！ 呢個我贏 啦，咁我唔使講呢個新聞啦， 算啦，不識公本啊！ 上次聽過3日嘅咪就係阿李文嗰個咯，係 啦， 係 咪啊？ 真係喎， 我都係千 grand 咁樣揾名字出嚟啊！ 好勁喎，真係。 係啊， 係啊，咁啊， 李 文仔好犀利，犀利，唔係即係你嗰個 我放煙花我有。 哇！ 喺布吉啊嘛，一啲都唔貴， 係啊，好多年之前啦，不過嗰陣時都可能有六七年之前啦，喺隔離嗰笪空地度放 啊，你得意喎！你又話自己唔搞生日，但係咧就中意同 我自己唔搞生日啫嘛。咁佢想搞生日，咁我冇得揀㗎。係嘛？佢想搞，咁我可以點樣做啊？係咪咁咪搞咯？係咪？呢個都勁㗎，都 有另外一個碧咸仔咪要結婚咯。 係啊， 碧咸仔結婚話佢要用400万英镑去搞婚禮㗎嘛。 哇！佢21岁啫，但 系 佢今年系咯，都系得个20多岁。 但系唔紧要啊，佢结婚嗰个咧，那个女仔咧都好似好 有 钱噶， 系啊系啊， 佢搞都得啦。 好惨啊！佢咧因为400万英镑即系3000几万，啊唔系4000万 四千万啦， 佢成十万。 佢个 X 啊，即系阿碧咸仔已经有个 X 啊嘛，佢就喺度话咧。全部錢都是你屋企人俾嘅，你自己都拎唔到啊！你幼稚啊咁樣。 唔係喎，嗱，外國人結婚嘅話咧，即係通常個婚禮係女仔俾錢嘅喎。 哦，係咩？ 係啊。 點解嘅？ 即刻想結多一次婚，揾個外國人咧？ 點解嘅？ 所以佢哋嘅傳統係咩？佢哋嘅傳統係咁㗎， 即 係 證明我哋女仔都有本事係咪？我唔係靠你啲男人咁樣。 係啊， 我 婚 啊，係咪唔好呃我喎？ 你做咩？如果我係 咩事咧？ 係啊，你好有畫面喎。 唔係，佢兩個都係仔喎。 我叫佢就唔好搞咁多啦。专心一意八国联军啊，叫佢 向世界出发。 系啦，我同佢讲话仔，我就唔帮你储嫁妆咯，你自己搞掂佢咯。 外籍人士咧，即系讲紧即系西方嘅朋友，佢哋系有呢一个嘅传统嘅。 哦，真系好啊！ 婆罗奶嗰边得唔得？ 婆罗奶嗰边睇算唔算？婆罗奶向西嗰边可能好啲咯，向北嗰边就争少少。 唔系，可能好似大陆都好似系啊，系咪？ 呢个唔系啊， 我唔知啊，即系讲下啫。 OK， 冇，即系呢个一单好简单嘅新闻嚟嘅。 你讲完啦，多谢各位。 唔系啊。都未講到嗰樣嘢。你平時我哋咧食完咧，即係一餐飲宴咧，去到臨尾，即係我哋大家大概都知道啦。乳豬全團乳豬全體咧就行先啦，跟住就嚟一啲湯啊、魚啊， 係啦，跟住就湯，跟住就魚、 鮑魚嗰啲菜啊，嗰啲咁樣係啦，跟住魚啊、雞啊、跟住飯啊咁樣噶嘛，係咪？即係通常都係咁噶嘛。咁咧喺台灣咧有一次咧，即係佢話咧去朋友出席朋友的喜宴的时候咧，佢话：哇，点解有呢啲咁嘅甜品噶？咁样，即系佢哋讲紧甜品。 O、okay. K， 我试过去一间咧酒店，好高级嘅酒店咧，即系就去食呢、這个最尾即系饮宴啦。最尾咧，哇，好巴闭噶！一人咧一只长碟咧，长碟里面摆咗唔同款式咧，好似自助餐嗰啲咁样咧嘅唔同嘅美点啊、西饼啊、蛋糕啊、甜品啊喺晒里面嘅，我觉得好架势，我觉得好架势，因为平时都系摆两碟嘢你自己攞嘅啫嘛，系咪？咁你估呢、這个呢个台湾里面嘅摆喜酒，佢摆咗啲咩甜品俾大家咧？ 甜品啊！ 我谂我都未咁耐去饮，咁耐未试过。 是都系向边个？ 富贵嘅系好简单嘅，但你冇谂过摆喺张咦喺呢个餐台上面， 应该出现噶。 喺饮宴里面，我都未见过啩。 凉茶，嗱真系未见过啦，会唔会煲凉茶喺度噶？系嘛？ 类似啲 friend， 凉粉咁样，流向凉字出发。 人心 都系冻嘅，都系冻嘅。 冻嘅雪糕啊！ 嗱，雪糕系啱嘅，咁究竟咩雪糕咧？咁样。 椰子雪糕，因为食翻个有子有阿爷咁样， 咁你有心思， 你有心 思，你有心思，你有心思。佢咧嗱，即系如果你系食自助餐有雪糕咁，你都觉得系我啱数啊，冇雪糕唔得啦。佢咧 食自助餐，其实点解要食雪糕啊？蚀噶喎！ 佢系咪摆中式一围围嗰啲噶嘛？ 系中式一围围嗰啲嘢嘅。 佢喺隔篱就有鱼翅，然后左边就有雪糕，雪糕捞鱼翅咁样。 佢食到最尾噶啦，都系一个甜品嚟噶啦。佢系摆咗噔噔噔， 系 佢系摆咗桶装雪糕俾你。 即系每人一桶家庭装嗰啲。 咪住先，佢呢个嗱，佢定系佢张相大张，佢系杯装定系桶装 啊？唔系，我放大俾你睇嘅啫，其实系真系桶。 嗱，我睇张相咧，系一人咧，嗰个雪糕一桶雪糕系属于几多 kg 嘅？一 kg 咁样啊？ 即系总之50几蚊一盒，你总之嗰啲家庭装嗰啲雪糕咧，圆咕碌嗰啲啊，嗰啲唔系杯装，唔系嗰啲吸嗰啲好细个嗰啲咯。 不过而家系咪好少人买嗰只家庭装啊？可能我啲听众好陌生系嘛？ 唔系，我都会买噶，有一盒。 我都 摆喺度， 系啊， 即系总之就系以前你细个咧攞嚟 KO 完佢就会肚痛嘅，叫肚痛装雪糕咁样咯。 啱啊， 系啦， 我哋睇住电视一路滗入一路滗嗰啲桶装雪糕， 专门我嚟，咁佢就一桶桶摆喺度。 佢好霸气啊！ 佢咧上碟嘅时候咧，就系攞个圆碟啦，就载住咧成八桶啦，冧山冧咗好似个蛋糕咁样，即系两层蛋糕咁样过嚟咯，食啊！ 有冇讲个原因系乜嘢？因为讲真， 买剩 系咯， 买多咗， 唔会有人即系食得晒一人一桶咁样噶，仲要你系饮完，即系你可能系饮饱食醉噶啦嘛，系咪？ 我知啦，一定系雪糕。步步高， 哦， 嚟咗八桶， 你送部 DVD 俾佢咪得咯？ 我哋咁 啊，真系冇咗啦。 你就记得呢个故事， 系啊，暴露年龄，唔好意思啊。 有型嘅，佢话咧送桶咗雪糕，有啲原来台湾有少少兴嘅，有一啲咧净系好似嗰啲叫做英式饼咧，即系 好似嗰啲 afternoon tea 嗰啲啊， 一层层咁样摆喺度咧，佢都系摆桶装雪糕嘅。 但系呢个就一杯杯装嘅雪糕， 系啦， 雪糕， 唔系噶，都桶噶，唔系杯装噶，即系都系大大地嗰只嚟噶。 好啊， 啊，即系原来台湾人咧，佢哋去饮宴咧都会兴呢个桶装雪糕摆喺度，睇你， 我觉得。浪费咯，实食唔晒，攞翻屋企又会用。 佢哋嘅爱情系会好似桶雪糕咁样嘅， 即系会用啊， 即系 点 啊？ 但系佢 融化咗， 摆翻落雪柜度又可以坚硬翻。 哦，好啊，咁我祝佢长期都可以力久长身同咁坚硬啦，咁就。 画了很多迷惘的圈，藏着我心酸，从最高点堕到最低，情绪很乱。录音房一个我，不理地球转。零碎音阶逐个雕刻，仍然未作低端，未当风错极是介意丢脸，在乎中过的箭，为评论而气短。开灯熄灯，气焰散落似婚姻，熄灯开灯，失意可降半音，闭关数月，领教灰暗。 叫做精神时间房， 系啊，嗱，今日咧就豪仔 home office 啦，听日咧就话田你 home office 咯，都喺度祝福你个仔仔有个好嘅成绩啦， 系啊， 好 大家都有好成绩啊，听日见，拜拜。